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日朝头早咧，扭开心机嘅时间都听到啊，继续都系白元浩陪住你哋起身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见到咦都系属于五至到五，即系五啦。中級度的水平咁啊，叫做一般啦，麻麻地。27度的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78%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要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好好完成咧，其实系属于自己责任的一部分。我哋都应该咧，为咗无论系事件嘅大与小，去到努力咧，系做好佢，咁样咧，先至系对得起啊，将重任交托俾你嘅人。可能成功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去到咧就系经过历练，先至争取得到，换嚟得到。一分钟嘅成功，可能付出嘅代价系好多年嘅失败。就好似发明家一样，他们不断失败失败失败，然后再尝试再尝试，去到不断地去到纠正，从而最后得到一个的胜利。所以说到任何的发明，任何的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而我们永远都要记住，一分钟的成功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好几年的失败。不过记住，在经历了失败之后，千祈就不要那么快气馁，可以呢就是回一回气，回一回神，然后才再继续努力，如果不是很容易转这个牛角尖的。有时候都要给自己好地轻松一下。所以找几分钟唞一唞，他们是草蜢。 早上嘅时间，一首歌曲佢嚟自草蜢，三分钟放纵。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朝早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8%， 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们好，亦都有早上的时候白拳号陪住你们。我自己呢就是一个不吸烟的人士来的，有时候如果要焗住吸这个二手烟我都觉得很辛苦。虽然话就话呢，即係吸烟都系各人嘅自由啦，当然唔吸嘅好啦。或者有时见到一啲叫做喺一啲嘅空间入面啦，有人食烟呢，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呢啲不吸烟嘅人士觉得几辛苦嘅，因为呢可能要承受埋佢嘅二手烟同埋可能三手烟添。有啲成日抽即係叫做食烟嘅人呢，佢哋都会话到啦，一直以嚟呢咁食烟就是一日呢就好似多过一日咁样。有啲甚至乎呢就係食咗啊十年二十年烟嘅人啦。佢哋嘅身体呢，如果呢佢照一照嘅时候都发现呢有几多嘅问题存在㗎喎。好啦，但係原来一戒烟之后呢啊嗰、那个嘅效果亦都相当显著㗎喎。例如係戒烟一年，戒烟五年，或者甚至乎戒烟更加长嘅时间，都发现佢哋嘅身体呢恢复得都几好㗎噃。虽然啊，叫做戒烟五年嘅朋友啊，比完全冇食烟嘅朋友嚟讲咧，佢哋嘅身体仍然可能系，例如系患上心血管疾病嘅机会都会比较上高啊，等等嘅情况咧，始终都系存在。不过咧，比继续食烟嘅人嚟讲咧，的而且确系好好多噶啦。好啦，如果戒烟二十分钟之后系点咧？都有啲统计噶、哦。单单啊，你唔食烟嘅时候啊，都已经会见到血压同埋心跳咧，开始咧就回复翻正常，血管收缩嘅状况咧，亦都会减少，手脚冰冷嘅情况咧，就开始得以改善啦。整体嚟讲啊，血液循环咧就会好咗啦。好啦，如果戒烟八小时啊，就会发现血入边嘅尼古丁同埋一氧化碳嘅浓度已经回复到去原本水平嘅一半。血入面含氧量亦都系改善咗，呢、这个原因系啲乜嘢呢？一氧化碳呢，即系大家听到嘅时间啦，就等于呢就好似要攞我哋命咁样。其实只系一啲嘅密闭或者通风不良嘅空间燃烧就会累积一氧化碳㗎啦。一氧化碳同埋红血素啊，吞和力非常之高㗎，即刻呢就会同呢个血红素去到结合。我哋身体入面嘅血红素就冇办法咧，就带住氧气去到全身嘅各个器官入面，改成咧唔系带氧气，系带一氧化碳，所以患者好快脆咧就会缺氧噶啦。好啦，如果戒烟24小时之后咧，血入面嘅一氧化碳浓度已经降到咧就系回复嘅一个正常嘅水平。血红素能够咧就好好咁样带呢个氧气，而唔系带住一氧化碳，所以你就会发觉心脏嘅负担都已经即刻少咗。戒烟咧，其实咧就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净系二十分钟、八小时、一日都已经有明显嘅改进噶啦。嗱，如果戒烟48小时之后咧，血入边就已经冇咗呢一个嘅尼古丁啦，身体开始咧就进行大扫除，肺部亦都会排出咧就系烟草带来嘅一啲嘅黏性嘅分泌物啦，味觉同埋嗅觉开始变得敏锐。虽然啊，叫做戒烟48小时之后咧，就由于之前啊依靠住尼古丁嘅关系啦，有机会令到咧就系戒烟人士48小时之后就会变得焦虑啊、疲倦啊、头痛。甚至乎咧，仲有一啲情緒上嘅嚟沮喪嘅問題。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俾自己啊諗一諗啦，去一個咧絕對唔能夠食煙嘅地方，例如餐廳啊、圖書館啊，都係唔可以食煙嘅地方嚟嘅。或者去睇翻場戲啊，咁啊可以令到你個視線啊轉移。好啦， 当你戒烟72小时之后咧，即系持续戒烟3日啦，肺部嘅支气管亦都唔会再咁绷紧，开始咧有一种放松嘅感觉，因此咧得到咧就系呼吸上面明显嘅改善。所以话咧，其实戒烟咧系好快脆就已经会见到嗰个功效，就唔会话诶、哎、戒烟咧要好耐先你见到，唔系噶。戒烟20分钟、8小时、半日、1日或者1个星期、2个星期，甚至乎戒烟4个星期咧，持续戒烟嘅话，肺部嘅情况更加改善，支气管啊亦都唔会再绷紧。所以话到啦，大家咧一定要好好地咧就系珍惜自己嘅健康啊，尽快远离呢啲嘅烟草啦，好快见效，健康好快就翻嚟噶啦。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嘅话咧，相信你就会觉得啊，人生原来要成功戒烟，绝对唔系一件难事。戒烟一年啊，你个心脏都会多谢你添啊，因为心脏病病发机率会降低好多噶。 不过少时间，拒绝有多难，继续更加为难。神秘的火花，亦迟早凋。习惯，迟早惯，不可爱亦会越爱越灿烂。你爱他有几晚？从前多平凡，都一般漫长。越看越看越灿烂，如合起双眼。从前的烟花。如灰飞的泥瓦，如浮云没有烟，花园总有花，可以放下不必脸上那暂借方法。童年时没有他，记忆一般似画，亦每天吸气，每天呼气，不用靠他。 张国荣，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喺南宋嘅时期，元军大举进攻啦，逼近咧就系都城临安。文天祥啊，率军咧就系抗抵抗佢哋，后来咧就发现咧，哎呀，朝廷就谈判。谈判之后咧，佢又被扣去，谂办法咧就系走翻出嚟，谂住去打仗，点知又俾人拉埋。 跟住咧，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佢得知到咧就系宋公帝嘅弟弟，竟然间咧喺福州称帝。咁佢听到嘅时候，咁啊梗系前去投奔啦。去到嘅时候，佢将自己好多嘅心路历程咧，就写成一本嘅书，咁啊叫做咧就系《指南录》。佢喺《指南录》入边咧就列咗好多咧有关于以前自己一生啊，好多嘅悲痛事迹。因为佢谂住喺嚟紧嘅时候，用呢啲悲痛事迹好好地咧就勉励住自己。勉励自己做得更加好，勉励自己身边的朋友和人民，可以更加鼓动大家的士气，千祈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书里面有句说话叫做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表达了就是他追思当其时国破家亡的痛苦，用以激励自己的吧。定是指平静安定，思是指思考，指痛苦的心情平定之后，我哋仍然要经常追思住当其时遭受痛苦嘅一种嘅情感，倍加感慨之余，亦都可以更加勉励自己喺将来嘅时候做得更加好。今天日常嘅生活入边，我哋有啲乜嘢嘅事情痛过，但系你忘记咗，谂翻起佢。再激励下自己做得更加好。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 歌曲嚟自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七个车站仍然关闭，相关路线的列车不停呢七个车站。七个站分别是观塘线的观塘站和旺角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马鞍山线的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和石门站。为腾空更多时间继续余下的修复工作，列车服务提早在今晚八点结束。轻铁方面，四条路线暂停，包括705、614、615同 751P。 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的服务就正常。港铁话会继续因应实际情况同安全考虑，喺恢复服务嘅车站实施客流管理或车务调动。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话：全球面对风险，联储局对进一步减息持开放态度。又表示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确保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嘅时机，目前取决于联储局。鲍威尔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发表讲话，表示很快会宣布增加储备供应的措施。他又说，联储局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不应该被解读为刺激经济，而是为满足公众对流动性的需求。英国政府据报认为达成脱欧协议在实质上已经不可能。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消息报道，指出在首相约翰逊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之后，英国政府作出有关结论。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约翰逊确实希望达成协议，要促成协议就需要欧盟作让步，但在脱欧谈判中英方未见到欧盟让步，呼吁欧盟要有弹性。又说约翰逊已经告诉他的内阁官员知，英国仍然希望达成协议，和欧盟官员之间的技术谈判仍在进行，并处于关键时期。美国国务院发出禁令，阻止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前往国会就总统特朗普面对的通乌门弹劾调查作证。桑德兰的代表律师说，桑德兰已经准备好随时作证，但由于他需要遵从上级命令，因此无法到国会作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表示，桑德兰负责安排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乌克兰官员见面，但国务院拒绝将有关联络记录交给国会，对国务院阻止重要证人作证表示强烈不满。国务卿蓬佩奥拒绝回应事件，特朗普就在社交专页贴文指乐意让桑德兰作证，但国会的委员会被民主党控制，令共和党成员权力被削弱，公众无法获知事实的真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变种员工必须被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之则吉。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见到出边27度嘅气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都系属于咧就系中级别嘅水平噶。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啊，已经一早咧就翻到嚟陪住你哋起身翻工翻学啦吓！你哋加油啊！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经济报》知道呢个数字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喺2017年嘅时间，香港人弃置喺堆填区嘅纸包饮品啊，即系嗰啲菊花茶啊、柠檬茶嗰啲纸包饮品啊、提子汁啊嗰啲咧，嗰啲叫做纸料夹层包装盒，简称咧就系纸包饮品啦吓。好啦，嗰个数量达到2.9万公吨啦，足以咧就系铺满4360个香港大球场。一个嘅纸包饮品咧，由啲乜嘢组成咧？嗰啲嘅纸包饮品盒啊，由纸啦、胶啦同埋铝等等嘅组成，回收率啊，几乎系等于零啊！以前咧，即系我自己喺知识会社做嘅时候咧，都有就呢一个嘅纸包饮品咧，就做过啲嘅 topic 嘅，咁就话到，因为佢入边真系又有胶有铝啊，然后又有纸啦。因为整个的回收工序非常繁复，而且大量人手，所以那段时到现在到17年的时间，回收率都是近乎零。不过随着就是香港首间叫做纸包饮品盒的回收厂，原来开始有这个提供服务，这个叫做困境开始出现转机了，甚至乎连埋咧就系香港一间大型嘅集团提供生产呢个纸包饮品嘅公司啦，佢哋亦都宣布话将会定期收集咧，就系参与一个叫做干净纸包回收计划。嗱，会联同75间嘅中小学啦、观塘花园大厦同埋维他奶公司嘅废弃纸包饮品盒交俾咧就系收厂处去到咧就处理噶。好啦。終於咧就揾到回收公司可以做呢啲嘅叫做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工作啦。預計第一年可以回收100公噸，亦都會進入校園同埋社區咧就推廣一個叫做乾淨回收資訊。咁另外位於就係城大嘅一部咧，專係回收翻咧就係括住維他奶膠樽回收機，將會咧就兼容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功能。当你抌咗入去呢一个叫做饮品容器之后咧，就会自动分流。咁啊，亦都咧就系香港啊，全港第一步啊，将喺咧今个星期亦都投入服务啦。能够回收咧系好事嚟嘅，咁啊，但系回收嘅过程就唔好成日谂住咧，有回收咧就可以系咁用。虽然人哋有回收嘅服务啫，但系都系以尽量咧唔使用去到为大原则，咁先至啱噶。如果唔系，我哋嘅社会、我哋嘅地球、我哋嘅世界就会越做越多垃圾，然后我哋又住喺入边，咁你话几辛苦咧？你都唔想同垃圾做朋友噶嘛？系咪？所以我哋应该好好地爱惜我哋嘅环境，减少浪费。 如果我是个空罐子。 呢首歌曲嚟自卢口音嘅垃圾。 灰烬里被彻底消化，我以后全无牵挂，什么都不怕。 望完呢啲有关于垃圾纸包饮品盒嘅消息之后啦，我哋就要睇下点样可以变靓啲。今日嘅职场 KOL 入边啊，亦都揾到 Romeo 上到嚟啊，同我哋讲下头发咧有啲点样可以整靓自己 ，highlight 嘅情况又点样做得好啲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啊晨光第一线嘅专业发型顾问啊 Romeo 上到上嚟嘅。早晨 Romeo， 早晨小白。 系上次你系话到啦，其实喺一啲嘅染发剂上边咧，有阵时会越染咧啲色嘅越走嘅，因为点解咧？可能就系表面嗰个鳞状表层，我记得嘅鳞状表层张开咗，咁啊令到啲色咧就上唔到上去，咁啊变咗可能一啲染发品咧头嗰可能两三次咧都染到大家想染嘅颜色，染下之后咧啲色就唔上个头。咁就遇到呢啲嘅情况嘅时候，咁可以点做呢？同埋真係如果你话想难啲嘅染发方面，来想做啲重点嘅颜色嘅，咁又有冇计仔呢？咁自己做得唔得呢？咁 Romeo 要解释下啦。 Hello 小白， 系 有呢样嘢一定有 吓，点啊点啊点啊。 其实我哋都成日听啲 highlight 啦，咁 highlight 就我哋咁样讲翻，其实我哋叫做局部染发。 局部染发，自己做都得嘅。 局部染发，其实我哋有几个位咧，其实一定中嘅，一定中嘅。其实基本上如果短头发， 即系做完一定靓嘅呢个局部染发。 系啦，咁以前可能我哋喺坊间啦，或者啲外国嘅女士咧，通常我哋会用啲好密嘅挑染，挑到好似好幼啊，牙签啊，牙签粗少少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咧，其实嗰一样嘢咧系一个好基础嘅嘢，我哋一个训练啦，同埋外国女士啦 ，外 国人啦，其实佢哋佢哋中意响头发里边嘅比例嘅颜色系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譬如佢 blonde 啦，佢一个highlight 里边啦，一个挑染里边啦，佢可能要有 sandy blonde 啦，同埋有 honey blonde 啦，同埋有少少 low light 响里边。衬托出嚟好 sexy 咁样嘅效果，咁所以佢哋个头发里面好多种唔同嘅颜色。但系我哋亚洲人咧，其实我哋头发好简单嘅咋，其实我哋要令到佢有光暗位、有层次嘅感觉。咁其实我哋基本上我哋短头发，我哋大概系用五块左右嘅 highlight 咧，分布咗响头顶啊、 耳仔两边啦，同埋后边，咁、就已经足够。而长头发大约系八块左右。 嗯、我哋自己做都做到噶。 其实做到，其实嗱，前边咧，我哋前边个音咧，其实最主要，我哋如果我哋通常扎头嘅、如果我哋女士啦，长头发佢通常中意扎头嘅，其实我哋会将佢拉晒去后边先，扎咗一条边，跟住轻轻喺前边用手指掹。掹 少少，掹定系点啊？搓定系搓到佢一条？ 搵只你自己喺边个位置想掹出嚟？掹少少，掹少少，掹少少喺前边。 即系 个头发 嗰度，你想 highlight 嘅地方，你就掹出嚟， 掹咗佢出嚟。咁呢、 个捉住佢哋点啊？ 嗱，跟住我哋掹咗出嚟之后咧，咁我哋后边嗰啲头发仲扎住噶嘛？咁后边嗰啲我哋首先唔好理住。咁我哋搵啲石子，搵啲石子， 普通煮饭用嗰啲啊？ 系啊，都得噶。咁你唔会买到我哋 salon 用嗰啲嘅，好少会买到嗰啲。咁我哋就会将佢你自己响坊间上面买咗啲普通嘅你自己心仪嘅颜色嘅 染发 剂啦。咁你就将佢涂咗上去，跟住搵石子包住佢。嗱，咁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当你响染完之后咧，你洗完之后咧，咁你养干咗个头一扎扎起嘅时候，你就会好简单咁样见到一啲层次感，一条一条咁样扎起个头，好靓嘅。其实嗰个咁啊，嗱呢个系最简单你扎头嗰个效果。第二咧，你如果想加多啲嘢，咁你咪响耳仔边，同埋头顶，同埋两耳仔后 尾枕， 后尾枕。嗰度多 尾枕近耳仔，即耳背后边嗰度。 嗰度大约离开耳背后边，大约后尾枕离开发线大约一寸左右咯。咁呢两个位咧，我哋会做粗少少嘅，尤其是系长头发。我哋会做粗少少，因为我哋一拉出嚟拨出嚟，女士好多时候都拉啲头发出嚟拨去前面嗰度，好似 sexy 啲啊，性感啲咁样噶嘛，系咪？咁我哋如果拨出嚟冇嘢睇到嘅，我哋唔会觉得系 highlight， 我哋只会觉得咦冇乜嘢啊。我哋自己专业做嘅，好多时候我以往即系以前嘅失败例子就系、是，哎呀挑咗好密啦，但系拨出嚟嘅时候睇唔到啊。其实呢两个位置系比较要粗少少嘅，喺耳仔后边嗰两个位左右，后尾枕嗰个位，跟住头顶咧，咁好视乎你分边边界啦。你唔系平咁样去，即系唔系响发线跟住发线平咁样向后一寸。其实我哋通常咧都会斜斜地，咁向前斜同向后斜咧都有佢一个唔同嘅效果， 即系嗰条界， 系 我有分向前斜定向后斜。 攞嗰个 section， 我哋讲系攞嗰个 section。 哇，即系咁复杂， 其实唔复杂噶，好简单啦。嗱，小白，我迟啲咧，我画个图俾你，你睇下，你就俾翻啲听众睇一睇。咁嗰个图咧，其实系基本上我哋会跟住嗰几个位置去做咧。嗱，粗幼就自己去选择啦，咁就全部会出晒嚟噶。跟住你再加埋本身自己想要嘅颜色咧，光暗位，其实我哋做 highlight 都系想佢有一个光暗嘅效果， 就是、希望嗰个光暗令到佢有立体 层次感，系，因为我哋做头发都系喺个 three dimension 嗰度做一啲嘢出嚟噶嘛，喺三维立体嗰度，系咪？咁其实我迟啲画埋个图俾你 ，OK， 好、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同啲听众一齐睇下啦。咁都系，即系其实你话如果要染发咧，咁用 highlight 嘅方法其实都几好嘅，可以令到嗰个成个发型咧个感觉会唔同咗。但系冇话其实乜嘢嘅颜色嘅发型咧，做嗰个唔同嘅嗰个 highlight 又有少少唔同技巧。例如我系偏红嘅，我系偏栗子嘅，我系偏啡嘅，我系黑色嘅，系咪即系黑色又做唔到 highlight 咁样咧？ 唔系，黑色都一样做到 highlight 嘅，黑色都一样做到 highlight 嘅。譬如我哋好深颜色，譬如我哋本身系深啡色头发啦，其实我哋亚洲人极少黑色头发噶。小白上次讲咗噶， 系 你唔记得咗？ 唔系，我记得啊，听众有阵时一谂就谂到黑色， 一谂到系黑，一系黑，一系白啊，白头发黑头发。咁其实咧，我哋深色嘅头发啦，好 dark brown。OK， 深啡色嘅头发，如果我哋要用做 highlight 咧，其实好简单啦，我哋可以用自己中意颜色，譬如红色，红色其实好易出嘅。咁坊间有啲叫做极速红嘅颜色， 哇系， 系啦，有啲极速红，你一抌抌落去沟双氧奶啦，跟住佢就好快好快，佢就一定出到嗰只好 sharp 嘅 red 嘅红色。 双头嘅，但系嗰啲系双头，点都 佢双头发嗱，呢啲我哋叫 high lift 啊，好 high lift， 即系比较伤啲啦，咁样讲翻，佢系比较伤啲嘅，咁所以其实佢有漂染成分喺里边嘅，咁所以咧 佢出嗰个颜色系好足噶。 哦， 咁呢个就系红色，红色基本上亚洲人咧一定出到噶啦。睇下你究竟系攞走咗几多嘢嘅啫，同埋加翻几多嘢入去。咁如果你本身系浅色头发，好似小白你咁啊，去到绿到色嘅绿到颜色，咁我哋咦？如果我再浅嘅时候，咪好浅要做 highlight 嗱？我哋选择另外一样嘢，嗰种叫做 low light， 做咩话 ？low light。 low light 做翻深色嘅嗱，我哋都系照样好似我哋挑一啲挑染咁嘅方式挑出嚟，但系我哋加深嘅颜色喺里边，深嘅颜色喺里边，咁我哋变咗唔需要你漂到太浅嘅颜色，但系亦都有嗰种效果。 哦，咁样噶， 系啦， 咁呢啲屋企又系做到嘅，其实 做到。 哇，其实屋企都做到几多嘢， 好简单。嗱，仲有一样嘢，我想顺带一提，上次讲漏咗少少。因为如果你有阵时咧，你喺屋企做有啲客人咧，尤其是女士嘅长头发啦，佢做个 color 咧，点解我越做越深色嘅都会？我明明平时咧，我净系 touch up， 即系净系保染翻啲啲咁多嗰啲白头发生出嚟嘅，点解越染越深色嘅咧？其实嗰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你每次染嘅时候，你系染嗰根，但系一路梳落去咧，就梳咗落去发尾嗰度。我 即系嗰啲颜色会走噶， 我唔系你一路梳嘅时候，你会带咗落去发尾嗰度噶，把梳 系啊，颜 色一路梳落去。咁我哋嗱个 concept 就系咁样，我哋讲紧系染深色啊，譬如我即系女士或者男士都好啦，佢染深啡色或者黑色嘅头发啦，点解会越嚟越黑啊，越嚟越哑嘅呢个颜色？因为你都系过分染咗个发尾，嗱，个 concept 就系，今次我加咗80% 当佢 wash out 咗，洗走咗啦，飞欧咗20%，有80%喺度。到我 touch up 个根嘅时候咧，我哋又继续梳落去，我哋又加翻啲落去，每次都加啲，每次都加啲，咁佢越嚟越膨胀啊，即系越嚟越多啊，嗰个黑色嘅色素啊，即系咁讲啦。 所以就会越嚟越 越嚟越深色。嗱，有一样嘢都会有危险性出现嘅，佢哋个头发越嚟越唔靓嘅会，系、 哦、 啊，越嚟越唔靓嘅，同埋呢啲头发会越嚟越好似霉霉地啊，你染得太多。 咁如果真系染得太多或者霉霉地啦，咁我哋就要做翻一啲修复头发嘅程序啦， 系 焗油咁样。 嗱，焗油其实呢、這个可能你喺发型屋先做得到啦，但系其实而家坊间有一只嘢咧，其实佢本身咧，佢一个几容易摆落个头发嗰度就咁接落去，摆落佢系一个氨基酸嚟。个 做法就似焗油嘅， 似焗油， 不过就喺屋企自己做。 佢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嘢嚟 嘅 啫，其实佢系滴落个头发嗰度，滴落个头发 嘅， 系啦，一滴滴，但系佢大约用。 杰达塔定系都几稀噶？ 稀嘅， 稀嘅， 稀嘅，所以其实滴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技巧，牌子我唔讲，牌子我唔讲啊。咁其实佢滴住落去嘅时候咧。通常佢就係用25 ml 嘅啫，25 ml， 咁啊，系啦，25毫升，跟住咧就將佢梳通曬長頭髮啦，外國女士啊，佢都係用，就算佢長頭髮做好多 highlight 都係25毫升已經係好足夠嘅。咁呢只嘢咧係必須要加熱嘅。咁點樣為之加熱咧？ 隔水蒸。 千祈唔好啊！旅游基本上咧，我哋 嘅 我哋当佢系一个补品。我哋一路吹头嘅时候，我哋已经加咗热风落去，咁佢就 OK 噶啦。 哦， 系啦， 好简单加热啫。 咁呢、 這个煮佢嘅， 唔使唔使。咁同埋咧，佢呢个 product 咧，我觉得咧就非常之好啊。呢、這个第一。第二咧，点样去佢会点样去飞欧咧？咁通常佢自己官方嗰度话系大约20次洗头之后就冇噶，好多好多，譬如焗油啊，都系咁样讲嘅。even 我哋油性焗油啊，又好点都系。但系咧，嗰度20次洗头咧，如果你头发真系好似啱啱咁讲，霉霉烂烂嘅，通常5次后我哋就要用一次，5次后我哋就要用一次啦。 系、哦、咁、okay， 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头发咧就修复嘅，咁啊，即系靓得嚟。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睇下大家仲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听到 Romeo 介绍一啲修复头发嘅方法啦，唔该晒 Romeo， 多谢， 拜拜。一段嘅时期啊，香港咧就开始突然之间哇兴好多唔同 highlight 嘅方法，发型对一个歌手嚟讲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 要站喺时代嘅叮叮嘅话，一定要做得好。发型嘅设计咧，就留翻俾发型师啦。 南迪斯卡，食酷啦！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转速，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化，合上它合作吗？易进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远化。 歌曲嚟自 Aaron 郭富城啊，啪啦啪啦 Sakura， 时间嚟到早上嘅6:58啦。听完个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后咧，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毕业作变成派台作，对得住乡亲父老啦啩？ 静候秋生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装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Judas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听到这首歌，经介绍之下认识了作曲人 Lillian， 知道这首就是对方的毕业作来的，于是他就邀请对方合作重新演绎这首作品。 仍然自弃再等你， 作曲 Lillian Zhu， 填词曾瑞希，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罗海玲《木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主席鲍威尔话：全球面对风险，联储局对进一步减息持开放态度。又表示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确保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嘅时机，目前取决于联储局。 鲍威尔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发表讲话，表示很快会宣布增加储备供应的措施。他又说，联储局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不应该被解读为刺激经济，而是为满足公众对流动性的需求。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系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在剧入面，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好爱姓屋企人的，不过呢就不是好懂表达啫，一讲大话还会吼添。 其实呢，我有个朋友要我陪倾倾下电话咁咯，我冇讲大话㗎。 想知道我哋不家上上下下会发生咩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喂，小姐，做咩个头受伤入医院啊？ 阿 Sir， 我宿醉啊，可能碌咗个地下咧，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唔系啊，佢俾个货车尾板夹出个头啊！ 咁大块尾板，你唔识避嘅咩？ 唉，都话宿醉咯，我点知道有块尾板喺度嘅啫？佢又唔会出声嘅。 唔系啊，个货车尾板有安全装置同埋闪灯噶嘛？ 啲闪灯我以为去咗 disco 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跟足安全指引咪操疏。我系迪子。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赶唔住啊，即刻咧就要欢迎我哋今天嘅呢位嘅朋友啊， 紧要啊，我恨咗啊！7:00的时间在这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可以跟我们交通组的同事对嘴，恨了几耐啊！ 早晨啊，朋友， 现在有机会了，真的可以坐在直播室啊！7:00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打招呼啦，讲早晨之余呢，亦都可以跟交通组的好精灵的同事呢一起呢就倾下偈，亦都可以讲下这个交通最新的情况。不过我知道大家呢是最关心的交通的。是今朝早是啊 ,Sammy。 早晨啊 ,Sammy。我见到 Sammy 的样子呢，惊咗 你记唔记得你嘅外号系咩啊？ 我个名咧， 你 系 慢线定快线啊？ 我系慢线啊。 系好，但系今朝早咧交俾你先讲交通。 好，咁啊，先提提大家港铁方面先啦。现时咧，观塘线嘅观塘站、旺角站同埋荃湾线嘅旺角站啦，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坑口站、马鞍山线嘅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同埋石门站咧，系仍然关闭嘅。咁另外轻铁方面咧，有四条路线咧系暂停，咁包括705、614、615同埋 751P。咁搭轻铁嘅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特别提提揸车嘅朋友啦，因为咧多处嘅交通灯咧都仲系未能正常运作啦，咁主要咧嗰啲坏嘅交通灯都系分布喺油尖旺、屯门、北区同埋东涌一带嘅，咁记得揸车嘅朋友咧，今日都系要加倍小心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一啲嘅隧道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 咁其他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嘅。今日就系咁啦。 嗯，哇，唔该晒阿 Sammy 啊，就讲咗啲正经嘢之余咧，亦都照益。亦都咧想分享一下咧，即系喺路面上面咧嘅所见所闻啦，吓。因为今朝早咧都确系咧都知道呢一两天咧，即系过完重阳节假期之后咧，就交通咧都会立立乱噶啦。咁啊，港铁有咁多车站咧未能够系即系正常服务咁样，咁所以就我自己都醒水咧，就早啲再早啲咧就系要叫车啦，兼且就早啲出门口啦。 相唔相信啊？ 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将军澳嗰面出嚟啊！我今朝 系 六点半啫，嗰、那个咧嗰、那个车龙咧，其实佢系唔系塞住喺度唔喐嘅，佢系多车啫，已经去咗电话机楼啦。 哇！同埋我寻日都有听过有同事系佢系马鞍山出嚟嘅，之后佢已经系好早出门口啦，讲紧成六点半嗰班车咧系逼到去门口噶。 咁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嗰、那个情况咧系唔理想嘅，咁所以咧你又会提早啲出门口啦，佢又会提早啲出门口，所以大家。就会变咗咧，亦都系将嗰件事咧，就系早咗出现啦。 咁、我明啦，塞车嘅时间就早咗啦。 系咁，但系其实都好嘅，即系嗰个塞嘅严重程度咧，应该系冇咁灾难。 摊分咗嗰个塞车嘅程度。 同埋我有另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即系其实系可能带嚟大家不便啦。但系其实有危变有机，其实都会反思翻。其实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即系着重。系啦，咁可能有好多嘅唔同嘅交通工具可以发掘嘅， 系、okay, 例如咧讲嘢唔望人， 系 啦， 因为我好紧张啊， 佢平时唔系咁噶， 我都听得出，平时好似唔系咁噶， 你一定系吓亲佢，彭爷爷。 唉，冇办法啦 ，super star 系有 系啦，系 有 太残眼啦，你 系有阵 气场啊， 气场响树啊，唉， 我 个 人好认真嘅， 系嘛，系 同埋咧，见得到喺马路上面咧，系已经出。一早六點半到咧，已經係有好多朋友係等緊巴士了。即係嗰、那個等巴士嘅長龍咧，係早咗出現嘅，亦都係。 咁所以而家都見到啦。交通港鐵又仲有七個車站係未開，咁睇下頭先讀車站嘅時候，讀唔讀到你附近嗰個車站啦？如果係嘅話咧，就要去翻附近一兩個車站上車嘅時候咧，都見到咧係入閘嘅時候又要等啦。咁又人多啦，月台又人多啦，全部都係人多嘅。 大家都要有啲。耐性啦，同埋就将自己嘅情绪咧系调教到去最平和， 系啦， 系啊，同埋咧要稳定几个路线啊，或者系几个方法，可能你过海嘅可能真系要谂下搭船啊， 即系以前我哋 即系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即系呢件事之前咧，就大家好想必然就系搭呢、這个。鐵路啦，即係最簡單咧，就點對點咁樣啦，又或者係如果係巴士嘅話咧，都會係睇下係接駁啊，去到你自己目的地，咁就真係咧，如果冇咗某一種嘅交通工具咧，係會連路咧都唔識翻屋企嘅啊！呢一種嘅情況咧，其實就唔係話淨係阿特首咧先唔識用咧八達通卡咯，即係有陣時我哋自己咧都真係嘅，一下子咧嗰條路如果係要。塞咗或者系整路咁样咧，你要行第二条路咧，就算系揸车嘅朋友咧，唔行惯咧，佢都会有一啲嘅唔自在嘅。 同埋就算而家揸车嘅朋友都成日遇到个问题就系改道啊，即系可能有啲路障或者警察直头成条路封咗，你都系要周围揾路 噶。第二条路 系啊，仲要就系嗰个地图未必能够及时 update 到啊。 咁所以咧，我哋几时都系咧就借呢啲嘅机会系咪学阿 Sammy 讲话咩有危有机咁就学习咯 ，be water 咯， 学习咯，学习多啲咁就自然灵活啲，变通啲咁喺呢、這个咁唔知道嗰个情况会发生成点嘅生活当中咧，你都会活得咧轻松一啲啦。 系啊，搭车即系选择交通工具同做人一样，唔好死牛一面镜，灵活啲啊，变 化多啲。 哇，你睇、跳脱咗啦， 多啲望人啦、，Sammy 讲嘢嘅时候。 因为我想对咪啊。 我又唔信啊， 系咯 啊，真系 狡辩啊吓。 听日系咪你啊？ 听日唔系我啊。 哎呀。 好想见你啊！ 交俾其他同事试下啦。 好好好， 好啦，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啊，有 Vincent 喺出边 啊，有我哋嘅监制。 早晨啊， 早晨啊， 欢迎你归队啊！ 系啊，你好啊，我冇试过咁样同你倾偈噶。 系啊，就系、是、嗰种这么远那么 近嘅感觉啊！系，辛苦晒啊！ 邂逅第一次啊，你哋快啲！ 我今朝早咧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就喺呢一个广播度咧遇上呢一个大风。我唔知道而家出边呢一个户外嘅呢个风仲存唔存在咧？ 嗱，而家咧就系、是、我处于喺呢个微风中嘅啫，咁、 哦、 就唔系话好大风嘅，就系、是、都 OK 嘅。而家嗰个阳、光咧，即系开始慢慢喺啲云。里面咧就渗透出嚟啦，咁就个感觉几舒服嘅，咁同埋都见到云都偏多噶，咁所以咧，大家一阵间出门口嘅时候咧，唔好掉以轻心啊，因为琴日咧我就系谂住咧，哎呀有啲云啊，咁啊出去食晏嗰啲唔使戴太阳眼镜啦，结果咧就残到我咩咁样嘅，就有如 super star 一样咁。 唉，你唔惯嘅啲生活， 系啊，讲埋 真系嘅，咁但系今朝咧其实系爽嘅、哦。好清涼喎、啊， 終於有嗰種秋天嘅感覺啦，係、啊，即係食完個月餅之後過曬， 仲過埋重陽係嘛？ 係啦，咁啊，哇，真係涼啦而家，咁、希望可以 keep 住呢一個氣温咧，慢慢即係降下温啦，等大家唔好咁熱啦，係啊，我見到今日啊。小白都系即系披咗件薄褛翻嚟。 嘿，我日日都有噶啦呢件外套，唔系就系今日啦。 话你啊， 咁系 要留意系嘛？ 阿小白话你啊，留意佢啊， 多啲留意下我啊嘛，我成日眼金金望住你噶。 系咁，但系你两个望住 Super 三啊。 好啦，嗱，咁呢一个咁清凉嘅感觉，唔知道可唔可以延续到去晏昼咧？要留意一下就天文台今天整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啦？唔该晒 Vincent， 唔该晒 Vincent， 唔该晒。 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咁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0度，诶、估唔到原来朝头早都会有一两阵雨， 激死又去翻30度， 系咯，转头呀，最高嘅气温又会去到3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都系，咁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嘅，咁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至5嘅中級水平，咁啊叫做普通啦，麻麻地啦嚇。 唉，咁啊唔係太差就算好噶啦。 係啊，唔係太差就當好好啦嚇。 在某些低處，在那極低處，自信受損。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想亦怕听历史不速之下停， 首嘅作品系嚟自卫斯《幸福相拥》。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嚟到早上啦嘅时候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今日星期三嘅时候，我哋就邀请到特别啲啦，晨光大学民间学系讲师，讲啲唔讲师，录影机基叔啊，早晨啊，基叔， 错晒， 系啊，因为 错晒， 算书突然之间睇翻嘅时候，对唔住啊，基叔， 本人咧，响呢个晨光大学里头咧，嗰、那个嘅职衔啊，系称之为咧晨光大学嘅民间传说学系啊，括弧首席讲啲唔讲师就系在下啦，就系、是、我录影机， 九样， 我咧就唔系咁常设响呢个晨光大学嗰处咧出现嘅， 嗯， 通常咧一系咧就有人要请假，一系就啊红日放假，一系就啊有人，哇，真系。行开咗， 咁样行开行埋啦 真系好可惜。咁样咧嘅时候，我就会出现噶啦、哦。 今日又唔系红日、啊，哦， 今日 咧 就系、是、有人唔得闲，系咁啊，啱晒啊，嚟。逢星期三啲，我知道咧，你哋晨光大学咧都多讲咧，就话同中医方面嘅学问有关嘅， 系咪？又可以讲下固本培元啊咁样。 系啦，有啲中医师咧，嚟到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生活智慧嘅、保健常识啊咁样啊，咁所以咧。我作为呢位咧啊民间传说学系首席讲师唔讲师咧啊，我亦都会响应翻嘅啊。今日我同大家讲咧，如果咧啊正话你哋讲嘅啲天气咧就秋风嚟啦，系嘛？ 系啊系 啊, 啊， 秋风系、 三蛇肥啊嘛，系嘛？ 啊咁你咧，如果系食呢个又食蛇啊，又食大闸蟹啊呢啲咧，一系就好燥，一系就好凉啊！嗯、啊，即系咧呢啲对于养生嚟讲咧，就未必系咁。好啦，因为咧要温和，系嘛，要平和咁先个人啊，先至可以咧系襟挨咯， 襟挨 到咧一下子又去到咁尽，要好补嘅，一下子咧又去到咁凉，哇寒得滞嘅，咁又唔好嘅， 平和好紧要啊，橡筋拉得多都断啦，系咪？ 所以咧啊，我录影机咧。今朝喺晨光大学同大家分享一下食疗方面咧，进入秋天嘅时节咧，小白你作为咧广播员咧，你应该会首先都会感受得到啊，就系咧你个喉咙觉唔觉得比较系确啲啊？ 有啊，去到呢个时候咧，个喉咙叮啊，戳住，硬系唔知点咁样咯。 咁咧都系同啊。这个呢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要注意补湿了吧、是吧、就如果不是呢会欠缺水分呢、在中医的角度呢就有所谓呢是这个阴津会耗损啊、即是那些津啊津液啊我们讲口水就核突一点你津液呢津液即系口水嘅津液嘅一种啊，咁又好似文雅啲啊， 系就唔使成日口干啊，就系嗰个津液啦、 你唔单止系个口部咧、口腔咧要湿润咧，你喉咙咧系嘛，你知道咧你个体质咧 都需要，你个皮肤亦都系啦。 哎呀，唔好意思，我特别干啦呢排。 系咪啊？荷包咧？ 荷包干咗好耐啦，裂紧啦而家。 咁就呢方面我就帮你唔到 嘅、哎。我仲谂住阿基叔会话呢方面啊帮到我添。 呢方面你揾你台长啊。 好啊好啊。 佢好多钱、啊， 佢好慷慨添噶。 系啦，嗱，讲翻。咁你点样可以啲保障自己或者啲保健方面让自己有啲津液唔会不足啊、 嗯、 啊呢、這个阴津唔会耗损啊咁嗱咁喺食用方面呢可以着手呢减少食嗰啲燥热嘅食物啊。 哦煎炸嘢煎炸嘢。是不是 夏天就话啲好燥热嘅时候你又懂得食啲凉嘢啊。进入秋天呢唉啲都市人就奇怪啦。一秋风嚟啊唔系食三食啊。而系走去郊野公园嗰处做咩啊 ?BBQ! 系啦。其实呢烧烤呢都系会令到你燥热啊。同、 哎、 埋你干涸噶喎， 哎呀， 啊，真系嘅，所以咧唔好烧烤， 哎呀， 唔好食火锅，要减少。 但系等咗好耐，基叔，即系秋天同冬天呢啲咧，等咗好耐先至可以去到 BBQ 同埋打边炉。 等自己好有水分嗰期，你先去烧一次咁大把咯。 系嘅，系嘅，系嘅。 啊，嗱，咁要食多啲咩咧？蔬菜啊， 嗯， 水果， 嗯， 啊，补充翻啲水分。呢啲好简单系咪？嗱、 嗯， 譬如食啲咩咧，我会建议大家咧可以食下雪梨、 哦、 啊，又或者无花果、 嗯、 罗汉果， 罗汉果仲可以煲水添、嗯，好似 海底椰、哦、啊，仲有呢个百合咁样啊，呢啲都系嘅常见，可以帮助你滋阴。润燥啊，有生津嘅功效嘅、嗯，所以咧啊，记住啦吓，得闲呢个可以煲下呢啲咧，带有譬如雪梨啊、无花果啊、罗汉果啊呢啲煲嚟饮，饮汤啊、饮茶当水饮咁嘅。都好嘅， 系摆喺个暖水壶入边啊，拎住佢周围走仲好喎、 啊。啊，不过咧，当然每个人嘅体质都好唔同嘅。如果你嗰排咧有感冒，又或者你咧本身啲脾胃系虚弱嘅话咧，最好都系问过你嗰个真正嘅睇开嗰个注册中医师咧，睇下系咪真系好啱你嚟到去进食咧，咁就为之。稳阵噶嘛，系、哦、嘛？ 明白明白，唔该晒啊吓！今日 我叫咩名啊？ 晨光大学民间传说学系括弧首席讲 D 唔讲 C 录影机基叔啊！ 啊，算计啦，唔系发抄啊，要你哋死啊！ 晨光大学。仍然每晚静候，秋信过也只可颤抖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 一首的歌曲来自这位女歌手叫做罗海玲。木兰一首的作品唱得非常之清脆。有机会再播放个 full version 给大家听，现在先听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七个车站仍然关闭，相关铁路线列车不停呢七个车站。七个站分别是观塘线的观塘站同旺角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同坑口站、马鞍山线的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同石门站。为腾空更多时间继续余下修复工作，列车服务提早在今晚八点结束。轻铁方面，四条路线暂停，包括705、614、615同埋 751P。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港铁话会继续因应实际情况同埋安全考虑，喺恢复服务嘅车站实施客流管理或车务调动。一名女子昨晚在观塘遇袭送院治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晚十点左右接报，指25岁女事主在月华街派发单张期间，怀疑被一名男子从后以硬物袭击，涉案男子之后逃去。女事主没有表面伤势，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普通袭击跟进。区议会观塘月华选区民主派参选人梁海晴，昨晚在社交专业贴文报称在街站遇袭和送院。月华选区暂时只有梁海晴一名参选人，区议会选举的提名期将于10月17日结束。英国政府据报认为达成脱欧协议在实质上已经不可能。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消息报道，指出在首相约翰逊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之后，英国政府作出有关结论。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约翰逊确实希望达成协议，要促成协议就需要欧盟作出让步，但在脱欧谈判中英方未见到欧盟让步，呼吁欧盟要有弹性。又说约翰逊已经告诉他的内阁官员，英国仍然希望达成协议，与欧盟官员之间的技术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并处于关键时期。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全球面对风险，联储局对进一步减息持开放态度，又表示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确保货币市场平稳运行的时期目前取决于联储局。鲍威尔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发表讲话，表示很快会宣布增加储备供应的措施。他又说，联储局再度扩大资产负债表不应该被解读为刺激经济，而是为满足公众对流动性的需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港铁方面有关消息先啦。现时咧，观塘线嘅观塘站、旺角站、荃湾线嘅旺角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坑口站、马鞍山线嘅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石门站仍然关闭。咁港铁列车服务咧，仍然系会喺今日晚上八点结束嘅，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咧喺晚上八点后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啦，四条路线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另外提提大家咧，湾仔借飞道由于有爆水管，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同埋菲林明道之间唯一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而家揸车嘅朋友咧，不能够喺柯布连道左转去借飞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挤塞，龙尾井烂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啦，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兆康一段慢车，龙尾菜园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同埋宝邑路去九龙方向都是慢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茂卓颖，今年13岁，读紧圣士提范书院的中二嘅。今年代表学校就参加了呢个香港学校音乐节，其中就喺双人合唱就取得亚军，跟住同埋女声独唱方面就取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学界超声道。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呢个国际新视野咧，我都系新嚟嘅， 系啦，你第一次做国际新视野， 系啊，我人平时冇乜国际视野噶，即系全靠即系7:00嘅时间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啦。平常咧就系阿欧啦，同阿小白啦，就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关于呢个外国外地嘅一啲嘅消息咁样啦。有阵时中国内地嘅都会涉猎到嘅， 系 咁啊！但系今天咧就等我彭仔咧就同阿小白咧就同各位听众咧一齐咧就分享一下呢一则嘅海外嘅消息咧，真系 咩事咩事咩事？ 几唏嘘下嘅 吓。 有阵时咧，我哋会讲到一啲嘅艺术家咧，佢哋嘅作品咧，好多时候咧唔知点解咧，系要等佢过咗身之后咧， 系、哎、啊， 先至咧系有价值或者咧系值钱啊。 所以好多艺术家咧，即系睇翻以前啲历史好惨，因为佢哋一生咧都系过得好清贫啊， 系、 但系佢哋 好老道啊， 系啦，佢哋往后佢哋嘅后人咧，又可能会系风山水起嗰只， 系咩？ 系啊，咁佢啲作品 风山水起， 啲作品卖咗嘛。 咁呢一个就係、是、向来呢大家都会好慨叹呢有啲咁样嘅现象出现咁样嘅。应该係咪去到呢一当代会好啲呢、即係大家会懂得叫做要爱惜及时啊、又要活在当下咁样呢，就会明白到如果真係觉得嗰个艺术家嗰啲嘅作品係正嘅咧，就好趁而家咧，即係慧眼識英雄咧，捧到佢上天先啦，唔好等人過咗身之後咧，先至嚟讚咧，話佢嗰啲嘅作品咧係如何有價值啊！咁呢一個感慨咧，就唔係話淨係人類係咁， 连动物都是咁。 唔系啊嘛， 這个动物咧，佢都是一个画家嚟嘅，吓、啊、好有艺术天分嘅一只黑猩猩。 哎呀，我仲谂住估系大笨象添。 大笨象， 我有见过啲报道话咩泰国定唔知边度啲大笨象咧， 识画画 系啊，拎住支画笔咧，啊泰国有一只，日本有一只，有两只大笨象，拎住支画笔咧，跟住对住张好大张嘅画纸啦， 系 啡啡啡咁啊，啡一摊， 一定系泼墨色噶咯，佢系， 一定系泼墨噶啦，咁佢泼完一轮之后咧，跟住啲人就拍手啦， 哇，好靓啊， 艺术大笨象都识得画画啊， 咁其实亦都唔代表唔系嘅，可能真系咧， 可能佢喜歡玩那些咯。 既然人亦都有這個的去欣賞的角度、欣賞得到大笨象去畫畫的話，那黑猩猩都可以是畫畫的、 黑猩猩 好的畫家 應該都畫得很厲害，因為他們還有十隻手指。 嗱咁咧就讲开咧呢一个嘅来自外电嘅消息咧，就系、话有一只黑猩猩，佢有名嘅，叫做刚果。 刚果 系啦，阿刚果 好系猩猩 嘅。咁原来话咧呢一只嘅黑猩猩啦，刚果咧，佢喺两岁开始咧就已经识得画画啦，有呢一份嘅艺术细胞。 惭愧啦，佢叻过我、我两岁肯定唔识画画。 不过黑猩猩嘅两岁。有冇等於好似狗仔咁樣咧？一歲等於人嘅七歲咧，嗰只咧。咁、如果 爭咁遠啩？ 黑猩猩嘅兩歲係咪即係真係等同人哋嘅兩歲啊？定係勁過人？話二十歲咁樣，咁唔怪之得佢兩歲就識得好多嘢啦咁樣。呢個我唔清楚。 係 嚇，咁只係知道咧，佢兩歲開始咧就識得畫畫啦。咁有藝術細胞啦咁。咁而且咧佢畫咗咧一共咧有成。叫做俾人 keep 起咗咧，有55幅嘅作品嘅。 哦， 应该照计咧，如果系咁讲嘅话咧，佢应该系多过55幅嘅。 嗯， 只不过而家咧就系 keep 起咗有55幅。 哦，咁我明啦，好多嘅画都已经去咗黑市嗰度。 咁 係， 咁係因為佢已經拜拜咗啦，呢只黑猩猩 嚇， 係呢只北呢只黑猩猩啊，剛果咧，佢就已經係唔喺人世噶啦，已經係過咗身噶啦。咁、但係咧，就係呢55幅嘅遺作啊，就值錢啦。喺今年嘅12月咧，即係嚟緊啦。今年12月就会在英国伦敦嗰度拍卖喎。 哇。 好啦，咁要有个目标价㗎，係咪咁就话呢，今次呢预计呢嗰个嘅成交价呢会达到有成20万英镑。 哇。 即係买呢55幅嘅遗作。20万英镑几多钱港纸啊？190几万。 系啊，好贵喎。 咁梗系好贵啦。啊，呢啲艺术嘅嘢本来就已经系价值不菲噶啦。咁而家再加埋咧，系一只有艺术天分嘅黑猩猩嘅遗作，系啦。即係如果大家都仲係有嗰種迷思，即係話啊，要过咗身咧，啲艺术家嘅作品咧先至会系值钱嘅咁样。咁呢位？刚果黑猩猩艺术家佢嗰啲作品遗作咪就係咁贵囉。 有价有冇市啦你估。 应该都会有嘅。 靓唔靓㗎嗰啲画。 因为其实190几万大把人拎得起出嚟啦，即係如果係有钱佬嘅话。 係啫，但係咪真係会买返屋企㗎嘛。 收藏啦，或者再等迟啲嘅时候、会唔会又再攞出嚟再拍卖囉，咁呢个唔知啦吓。咁12月嘅时候呢先至拍卖，咁到时咪可以知个究竟囉，究竟有啲咩朋友会咁独具慧眼想买起呢55幅嘅遗作呢，咁。咁呢亦都会大家有兴趣想知，就係、好啦。咁究竟阿刚果佢画嘅系属于咩派别嘅画作啊？ 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有个派别 物派啊，仲 有个叫野兽派嘅派别嘅，曾经喺法国出现过。 真噶？ 真噶？ 咁、佢就唔属于啦。啲朋友咧，即系懂得艺术嘅朋友啦，佢哋去品评阿刚果嘅作品咧。就是觉得他这些多数都是属于抽象派的画作。 唔该晒。 是啦，抽象派的。咁所以见得到呢有一两幅的遗作呢，他的遗作呢都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啦，然之后就如果我哋唔懂得欣赏艺术的人就会话乌里马茶。是啦，一劈劈咁样。 一笪笪咁樣。 會唔會啊？光果真係諗住一笪笪笪上去就算㗎？ 咁都有顏色嘅判斷嘅，你可以從嗰個顏色嘅啊，好強烈啊！呢、這個顏色配搭得 個對比做得好好啊！ 又或者嗰、那個。哇，好有層次啊！佢藍得嚟又唔係全部深藍，有啲淺藍咁樣嘅時候，好有層次啊！即係抽象得嚟，咁呢啲會唔會係評價呢？咁都係嗰句啦，我唔識欣賞藝術嘅，咁所以呢就呢一啲嘅遺作嗰個價值係咪咁高啊？值得咁高啊？定還是哎呀，真係叫做估低咗啊？應該再值。高價錢一啲啊，等等咧，就留待咧，即係懂得藝術嘅人咧去評價啦。 嗯、 不過就一個唏噓咯，即係連黑猩猩畫家都要等佢過咗身之後，遺作先至係值錢、啊。 我都 set 咗個目標俾自己啦。我决定 你唔好咁早死啊！ 唔系啊，我唔会噶，长命过你啊！ 一定要啊！ 我会训练屋企只家犬，好似外犬啊， 做咩啊？ 喺度画画，哇！嗱， 点啊？ 咁你谂下啦。外犬系一定早死过我噶，佢十几岁就、哦、即系拜拜噶嘛，系咪？ 咁然之后你就可以揸住佢啲作品， 冇错啦。 咁你快啲啦，去训练下佢， 加油啊！ 睇下佢懂唔懂得呢一方面。 要是你寒冷，新的揽枕揽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日前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最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沦为行过宠物。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始终够时间，是你已另有伴侣，不想天真对不对，和他温暖午睡，躲于被窝里。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远困在垃圾废纸堆，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始终不够时间，凝望已遗忘的一双眼，可挂念从前度过最寒冬，为我凉同静晚餐，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 失重后不枉费要，你都可以和他到处浪漫，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男孩令你挣扎在不安间，天高地阔，受过苦是尽气。 朝早嘅7:50，揾嚟一首系高高嘅小肥宠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出面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6%噶吓，咁啊同大家睇睇一啲有关于足球嘅消息。足球消息唔一定净系讲赛果嘅，可以讲下一啲受伤球员佢哋嘅情况系点样。热刺啊，日前咧对白礼顿啊惨吞咗三蛋，可以见到咧就系热刺近况的确低迷啊，即系所谓低处未算低。佢哋嘅门将洛里斯咧就喺第一球接第一球嘅时间咧就因为失去平衡啦，咁于是乎咧就跌咗入去个龙门入边，咁啊亦都咧就砸伤只手噶。经过咧就系检查之后证实甩臼，因为伤势严重啊，咁将要咧就休养到明年啊，即系2020年初啊。咁啊，对于热刺嚟讲，甚至乎对于法国国家队嚟讲咧，可以话极大嘅影响啊，因为本身呢一位龙门咧，亦都咧就系法国国家队嘅门神嚟嘅。洛里斯咧喺对白礼顿一战嘅时间咧，接一个高空波出现咗一个误判啊吓，咁啊佢原本就谂住接实呢一个波嘅，咁啊点知咧就向后啊。弹咗入去，咁啊连埋皮球都甩手，皮球就入咗网之余咧，咁佢自己亦都咧就系好奇怪咁样咧，就落地嘅时候左手更加咧就系折亲啊，骨折啊，成为咗折到一个都几诡异嘅角度啊吓。佢即刻当然咧就系叫苦连天啦，因为非常之痛啊。救护员咧亦都入场为佢治理，并且就以担架抬离场。抬离场嘅时间咧，仲见到呢位嘅门神啊，需要就系戴上呢一个嘅氧气罩，同埋咧就需要施放咧就系镇痛嘅气体，可以见到当其时嘅伤势亦都非常之严重。好啦，热刺咧咁啊，发官方嘅声明就话到啦，咁啊，洛里斯喺对白礼顿一仗嘅时间，手臼咧就系甩咗，接受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不需要接受手术。咁啊，但系咧佢哋呢一位嘅门神啊，队长门神咧，咁啊韧带受伤，预期2019年之内不会复出。法国方面咧，亦都讲到啦，本身咧就要出线啦，最近啦都已经困难噶啦，咁啊话到呢一位门神系重要嘅一员嚟噶，对法国队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难关，咁啊到底嚟紧会点样可以替补翻门神嘅位置咧？咁啊佢之后复出啊，可唔可以回复翻状态咧？都有好多球迷关注噶。 好啦，跟住咧讲翻篮球嘅消息啦，即系分数就唔需要今日去多讲，反而大家咧个焦点咧都系落喺呢个 NBA 同中国之间嘅一啲摩擦嘅。咁啊 NBA 嘅火箭队嘅风波咧就可以话系余波未了啊。咁啊针对住呢个火箭嘅莫雷咧，咁之前咧就引发嘅言论咧，咁啊令到中国好多人不满啦。咁寻日咧 NBA 嘅主席咧。就再次咧就係發一個聲明啊，咁啊支持咧莫雷咧係可以有權行使佢嘅言論自由嘅權利嘅，咁啊令到中國方面嘅球迷啊民眾咧亦都係更加唔高興啦，同埋要發動抵制 NBA 嘅。咁其實咧嗰位主席咧亦都有講到啦，咁就係話啦佢呢個聲明喺東京嗰度咧就發出嚟嘅，咁佢話我意識到之前嘅聲明咧令人哋感到憤慨同埋困惑嘅，咁啊冇講清楚 NBA 想表達嘅立場。咁我就會做出更加清晰嘅解釋。咁佢提到啊，過去30年咧 ，NBA 對於中國人民產生咗好巨大嘅吸引力。佢睇到籃球成為咗增進咗中美人民感情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同時，我亦都認識到兩國擁有唔同嘅政治制度同埋價值觀，同其他好多嘅全球品牌一樣，我哋嘅業務擴展到唔同嘅制度嘅國家嗰度噶。但係對於嗰啲質疑我哋嘅動機嘅人嚟講，呢個唔係我哋。 这个不是去扩展我们的商业领域的。平等、尊重、言论自由的价值观长久以来都定义了 NBA， 亦都继续会是这样的。而作为一个以美国为基础的全球性篮球联赛，传递这个价值观是我们最大的贡献之一。以上就是部分他的声明来的。有一些的民众听到呢，就固之然是觉得啊，咁同自己个价值观比较相近啦，咁就冇咁嬲。咁但係有啲人呢就好嬲啦，更加嬲添嘅呢就係中国方面呢亦都係会暂停去播放一啲 NBA 嘅赛事啊。中国中央电视台呢咁就会决定停播啦。咁由于呢一个事态咁严重呢，所以 NBA 嘅主席先要出嚟呢发呢个声明㗎。咁不过呢喺网上面呢另外就有人讲喎，除咗话喺中国方面呢篮球就係好熾熱之外啦，咁由于2020年呢就係、是、北京会有呢个冬季奥运会啦。咁其实喺大概年几两年前呢，咁我做过一个访问呢，咁各位朋友呢佢都有喺内地嗰度呢就係、是、搞一啲嘅溜冰场嘅事业嘅。咁、佢都讲到呢就係、是、话为咗迎接呢一个嘅冬季奥运呢，咁内地呢就係、是、会喺2020年之前呢就係、是、兴建呢大概200个或以上嘅一啲溜冰场。 哇，咁多 啊。係啊，去发展冰 个 中国咁大， 咁系啫， 系啊，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咧会系致力发展呢个冰上运动，咁所以有网民就话啦，好，咁我哋唔睇职业篮球，我哋睇职业冰球啦，咁啊，因为其实喺2017年同埋2018年咧，以至到啱啱今年嘅北美冰联嘅赛季开季之前咧，都有球队或者球员咧就系、是、去到中国嗰度做宣传嘅。咁喺2017年、18年两个年度嘅季前熱身赛咧，咁NHL 咧北美冰联都分别係派出咗四队嘅球队咧，就係、是、去到中国嗰度同啲球迷见面之余啊，咁亦都係进行咗啲表演赛咧，等当地嘅朋友咧可以更加认识冰上曲棍球。咁有啲人就话啦，咁我哋而家唔睇篮球嘅时候，我哋抌晒啲波衫，我哋就买冰球嘅球衣，同埋我哋开始去追捧一啲冰球嘅明星。咁呢一个咧就是近期的一些传闻来的，那最后会是怎样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in today.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in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in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一首嘅作品嚟自 Maroon 5 Memories 嘅作品啊吓。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管道出口。咁湾仔嘅谢斐道有爆水管啦，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之间又为一行车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不能够喺柯布连道啦左转翻去谢斐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环保大道回旋处的。现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宝入路、宝顺路出九龙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而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着宝达村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着马油塘路。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排到去井兰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的。继续提你，港铁今日关闭了7个车站，包括是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和石门站。港铁的列车服务都会提早在今晚8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之后的服务安排。而轻铁有4条路线都是暂停的，包括705、614、615、751P。而706、751线呢在天水围呢是要改道的。751线呢在屯门区呢就不会停友爱站。另外啦，所有轻铁的车辆呢都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的轻铁车站。现在多处的交通灯仍然未能够正常运作，主要分布在油尖旺、屯门、北区和东涌一带。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真的要加倍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文化源于生活，生活在于体验。 年轻人怎样旅行，怎看文化，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电视节目《文化长河江山行》，我张曼莎，我马晓晴和杜伟尧 会带观众游历中国， 以青春的眼光细看历史，认识中华文化。 文化长河江山行，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是啦，所以今日就一定唔系我心目中最完美嘅早晨啦，因为咧有好多同事都唔喺我嘅眼前出现， 唔好放喺心上边，唔好放喺心上边。 咁我自己又何尝唔系走咗去咧？ 咁你而家都坐咗喺度，系咪？ 不过又咁、 啊，点啊点啊？ 有句说话叫不需要完美得可怕啊嘛。咁所以有阵时咧，即系喺呢一个嘅你自己心目中谂嗰样嘢。唔係你嘅理想，未係最理想咧，都唔緊要啦。有少少缺陷，我哋稱之為缺陷美啊。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咧，今日星期三咧，八点差唔多答二个字啦。喺直播室咧，为你服务嘅咧就有我彭仔啦，同埋有小白喺度。 早晨，彭爷爷。 仲会有咧间唔时听到我哋嘅监制啊 Vincent 把声嘅。 系 啊，突然之间伸个头出嚟嘅佢会。 即系当我裙拉裤甩嘅时候，佢就会帮手啦。系啦，抽翻起我条裤咁样嗰只啊。好啦，今日星期三啦，咁嚟到呢一个钟数咧，应该大家都会系赶紧。要啊，翻工啦！香港人真系好勤力嘅，好中意翻工嘅，即系不论你交通点样阻塞都好，或者系条路点样唔通都好，你都系阻唔到香港人翻工嗰份热情嘅。仲要最多系早啲翻去即系行出门口，早啲咧系喺呢个路途上面嚟到咧，即系预翻啲时间嘅啫。最多系。 仲要头先听到咧新闻报道话乜嘢？哇！将军澳嗰度咧塞得好犀利啊！咁大家又要俾多啲耐性先至得啦。 系啊，我哋喺呢一个嘅收音机旁边就陪住大家啦。即系如果你有。呢一个嘅如果可以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听到透过呢个麦咧，如果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咧，咁有我哋陪住你都希望让你嘅心情好过一啲啦，系嘛？ 要啦。 咁至于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希望都可以配合你嘅行程啦吓。今日咧天文台预测咧会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有一两阵微雨，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大约系30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咁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添噶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系76%嘅。咁另外都要注意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吓。 麻麻地啊，4至5嘅中级水平啊。咁啊，紫外线指数啊属于低嘅0.4嘅啫吓。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咧去攞个荷包出嚟啦，攞啲计数机。出嚟计下自己嘅投资情况如何先，因为有财金达人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星期三我哋咧八点过后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朋友咧，今朝咧系有嚟自咧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喺度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 彭 仔。 早晨，咁咧就礼拜一嘅时间就休息咗一天啦。咁啊，今日咧就再同我哋分析下外围嘅情况咧，就知道美国方面咧就联储局主席阿鲍威尔咧都有一啲嘅说话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吓。 冇錯，佢琴晚嚟講過咧，就喺呢一個嘅公開嘅演講上咧，就講咗番説話。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承認咧，而家美國嘅經濟咧係有放慢嘅情況嘅。咁但係咧，佢就認為咧個經濟咧係仲喺長期嘅上升軌裏邊嘅。咁出現咧一啲少少嘅回落嚟講咧，佢覺得呢啲係完全係正常嘅。咁但係由於咧，佢亦都留意到咧全球經濟咧有放慢嘅風險啊。咁所以咧就亦都講啦，就話咧隨時咧係會作出適當嘅貨幣 政策行動咧，去降低外圍變化對美國經濟所帶嚟嘅拖累嘅。咁啊，受到鮑威爾呢一番嘅言論影響咧，咁啊，市場就隨即咧就覺得聯儲局咧喺今個月底咧就有機會減息啦。咁啊，而根據美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計啊，喺今個月31日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咧，聯儲局咧減息嘅機會咧係達到係85% 嘅。你講呢番説話之前嚟講嘅話咧，就真係75%，而家去到85%。咁而如果喺今個月底唔減息嘅話咧，喺今年內減息嘅機會咧就達到係95% 嘅。 咁啊，即係如果係嘅話咧，減埋就已經三次咯。咁啊，到12月嘅時候又再議息嘅時候，就分分鐘如果又減啊，即係哇前後。例如佢減啊，即係四分一厘啦，咁啊加加埋埋就一厘咁多噶 咯 喎。 係啦，咁但係我相信咧，佢係如果佢今個月底減咗咧，就喺年底再減嘅可能性咧，就未必太大啦。 係咪啊？好，咁我哋又留意住啦。咁啊，今個月嘅月尾嘅時間嚇，咁但係咧，今個月嘅月尾咧，除咗話留意呢一個嘅聯儲局嘅議息結果之外咧，大家更加咧會係啊關心咧喺呢一個月尾嘅時間啊，究竟英國方面咧，佢嗰個嘅脱歐嘅情況係有一個嘅硬脱歐啊，定還是係有方案地脱歐咧？咁啊，呢個就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啦。喺10月尾嘅時間，咁而睇翻呢一個嘅英國方面咧，就佢哋嘅首相啊約翰遜咧，就喺上個禮拜其實都有係拋出一啲咧脱歐方案俾歐盟去考慮嘅。咁當然歐盟亦都有佢嘅反應啦。咁而家咁樣睇落嚟嗰個情況會點樣呢？温卓培， 首先咧要理解咧，究竟約翰遜嗰個係乜嘢方案先？咁佢上個星期咧就拋出咗佢個方案啦，而佢個方案咧好，即係佢又講得好複雜，就是、簡單地咧就好簡單嘅啫。基本上咧就係將北愛爾蘭咧就暫時留喺歐盟嗰度。咁咧就日後嚟講嘅話咧，就北愛爾蘭同愛爾蘭之間咧就唔需要再起邊界啦咁樣。因為咧一路脱歐解決唔到嘅咧，就係、是、北愛爾蘭就唔想同愛爾蘭之間起邊界，因為一起邊界咧就可能會觸動佢哋嘅情緒啦，會令到佢哋係要脱英啊。咁啊呢個擔心咧就令到英國一路都攞唔出個方案出嚟。咁而家就話將佢暫時留喺歐盟度，咁就唔使起邊界啦。咁就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同愛爾蘭雖然唔需要起邊界，但係北愛同英國之間就要起翻個邊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歐盟嗰啲貨物由經過北愛爾蘭就走入英國，咪全使唔使關卡？咁所以咧就要同英國起翻個邊界啦。咁呢個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啦。我有冇見過國家同自己嘅地方之間竟然起邊界嘅咧？咁啊真係唔知英國嘅人民點樣諗啦。咁啊根本都唔需要理英國人民點樣諗啦，就歐盟咧就話咗咧就對於呢個方案咧就唔接受啦。嗱，琴日嚟講嘅話咧，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就話咧係唔接受呢一個方案嘅。咁啊正係因為咧。而家市場驚就話英國喺今個月底，如果係冇一個方案同歐盟達成嘅話咧，就英國有好大機會會硬脱歐啦。咁呢個機會提升啦。咁呢個係正正令到英鎊嘅匯價咧近期咧係跌得好快嘅。咁今次亞洲市場咧就報1.2218美元啦。咁可以話係一個月以嚟嘅低位嚟㗎。 係咁嗱，英鎊咧就表示咗佢個情況係點樣咧，就係跌啦咁。咁但係另外咧都會有一啲嘅投資者咧都會諗到就係喺英國呢一個咁唔穩定嘅情況底下咧，唔單止話個貨幣會有波動啦，嗰、那個嘅樓市啊、樓價會唔會都一樣好多波動嘅情況出現呢？ 嗱，樓價咧就有趣嘅地方咧，就樓價咧就似乎咧就冇乜點樣變動喎。我哋見到咧，從根據按揭公司 Halifax 嘅最新嘅數字顯示咧，英國九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就按年比咧就都有1.1% 嘅升幅嘅，1.1當然係好少啦，但係都係可以話， 但係都係升啊， 係啊，但係好多人諗住，會跌㗎嘛，喺咁嘅環境之下會跌㗎嘛，咁但係而家又唔係跌喎，仲有少少上升喎，咁但係當然比8月份嘅1.8%。嘅按年升幅咧， 就又進一步咧就係減少嘅。咁但係咧另一方面有趣嘅地方喺邊咧？就係咧價格雖然唔跌，但係咧買屋嘅人咧就少啦。咁我哋見到咧，就根據路透社引述當地小型地產商 Federation of Master Builders 嘅周年報告顯示咧，新屋嘅銷售咧喺英國咧係跌到落去咧係六年嘅低位嘅。咁呢度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面對住個脱歐嘅不穩定嘅因素啦，好多人都睇住先啦，睇睇下咩環境啦。咁所以咧 都唔爭在嗰十零廿日咁啊，呢个都容易理解嘅，因为你去到十月尾就有一个嘅终极嘅方案或者系冇方案咁样出现噶啦，咁到时就更加会清楚嗰个大局系点样，咁啊自然大家如果系要做一个系投资房地产咁重要嘅决定嘅时候，都唔争在嗰等多一阵啦，咁所以呢段时间静都系即系容易理解嘅。咁睇完呢一个英国方面咧，其实喺外围嘅市况咧就今个礼拜咧就嚟紧喺听日星期四啦，一个嘅中美会有再一次嘅贸易谈判，亦都系好受到大家关注啦。咁呢一方面又会唔会有温卓培有啲分析可以知得到？究竟嚟紧呢一次嘅谈判，对于呢一个嘅经济形势会唔会有大嘅帮助咧？ 呢、这個中美嘅談判咧，就將會喺星期四、星期五一連兩日去舉行嘅。咁啊，當然呢個就會係今個星期嘅頭號嘅最大嘅要留意嘅因素嚟噶啦。咁啊，據我了解嚟講嘅話咧，喺星期一、星期二咧，就一啲嘅副部長級嘅官員咧，就已經係率先咧就係開咗會，咁然後咧就準備咧就係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就係啲主要嘅官員咧去開會嘅。咁而家個市場嘅睇法咧就係好分歧嘅，因為見到咧就特朗普咧喺上個星期咧突然間咧又釋出善意啦，就到今個星期又做咗警告啦，咁呢個完全可以理解啦，佢不斷喺度變啦。咁然後咧突然間咧美國又話唔准一啲嘅中國嘅官員啦簽 visa 俾佢哋入境啊等等呢啲嘅因素，咁令到咧就嗰個談判咧係出咗好多嘅唔明朗嘅因素。咁究竟係今次可唔可以談成咧？咁我覺得就大家唔好存太大嘅厚望啦，因為過去一年我哋見到中美都不斷喺度談判，但係次次都係失望嘅。咁今次嚟講嘅話咧，就我只會持審慎嘅態度啦。咁但係唯一希望嘅就係話睇下雙方能唔能夠將一啲嘅部分嘅協議係將佢達成啦，而避免咧係進一步咧係互加徵關税嘅。因為唔好忘記特朗普政府講過嘅，就話如果今次嘅談判唔成功嘅話咧，去到今個月嘅15日咧，就會將對中國總值2500億嘅總貨幣咧係由而家嘅25% 嘅關税咧係加徵到咧係30%嘅。咁到其時可能會對中國嘅經濟會有進一步壓力嘅。咁所以呢個我哋要留意住嗰、那個談判嘅進展啦。 係喎，仲有月中呢一個關口啊，咁大家要注意嘅，除咗係今個禮拜咧，就跟住落嚟呢個10月咧都好多重要事件同埋重要日程咧，大家要 mark 清楚 mark 低住，要知道咧究竟嗰個嘅局勢會係點樣，因為都影響到咧投資環境啊。好，咁今朝早咧再一次啦，多謝曬温卓培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咧先再同你通話咯。唔該曬你，拜拜。 唔該曬大家，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 晨光第一線。 創意更澎湃，走入資訊新世界。 二台通識60秒。 為了喚起全世界對糧食問題的關注，聯合國由1981年開始將每年的10月16日定為世界糧食日。在上年的2018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當中，全球飢餓人數正在不斷增加，而氣候變異及極端氣候亦都成為了引發嚴重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實過量進食除了對身體有害之外，亦都是一種浪費糧食的行為。專家建議我們應該要保持均衡飲食，多菜少肉，這樣就可以減少飼養禽畜所造成的糧食消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珍惜食物，只取所需，避免浪费，一起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声音演绎梁学熙， 二台通识60秒。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作曲 Adas 在上年6月推出20周年的纪念作之后，今年再次推出他们全新的 single 歌曲 Free。在日本方面联同了就是电视台成为了世界榄球赛2019主题歌曲，充满着男人味道的一首作品来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Adas Fre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Johnny 组合 Alice 男的 Fre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着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咦，其实小白应该 点啊？ 应该系有两把声叫你的，而家系唔系应该得一把声？ 系喎，系另外嗰个仲未讲， 哦系咪啊？咁其实都要预计定系两把声音， 两把声 系喎，细佬哥都唔净止一个啦吓。诶，时间嚟到早上嘅8:25，你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除咗小白咧，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今朝早咧嚟到呢、這个。个钟数咧就彭爷爷咧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咁其实咧都系一啲嘅叫做分享翻喺身边朋友间嘅一啲嘅举动啦，又或者咧系回应翻咧近呢几个月嚟香港嘅事情啦，系嘛？咁发生咗咁多事之后咧，最近咧身边有啲朋友咧，就开始咧，因为佢哋做嗰个个行业咧，都系同啲投资啊，同啲嘅钱银啊有关嘅。咁都大家倾开偈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反应啊。呢个反应咧就系话咧，开始咧呢段时间咧多咗啊。即系呢个礼拜啦，尤其是吓，可能我个朋友佢特别喺呢个礼拜收多咗呢啲嘅查询啫。咁咧就系点样咧？就多咗啲客户咧，就系问咧，可唔可以，又或者点样可以申请一个离岸户口？ 哦， 系啦，即系多咗人问。點樣去申請離岸户口咁樣？咁當然大家會諗到嘅就係、是，擔心個社會局勢好唔穩定嘅時候，又有好多唔同啲謠言咪滿天飛嘅、過去呢個星期係咪 講咗好多啦？ 係啦，咁還好咧，就係政府出嚟就去即係澄清翻好多。边一啲真系谣言嚟噶？ 仲要系隔咗一两个钟已经即刻澄清，都唔等第二日啦。 系紧要嘅呢一点系。咁好啦，咁于是乎亦都咧反映咗咧，即系人心咧系会有一啲嘅浮动嘅。咁亦都担心，即系我谂系尤其是本身系自己有一啲积蓄啊，或者系有个钱嘅朋友啦，就会更加谂咧，究竟自己啲财产啊，啲财富咧，点样去分配得会稳阵一啲啊？咁可能过去嘅日子咧，未必会谂到咧，要将啲资金咧系要调动去到第二啲地方咁。咁但系而家都开始谂啦，咁所以咧就多咗人问咧，就系点样去申请呢、這个离岸户口咁。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申请一个离岸嘅户口咧，当中咧即系不同嘅做呢啲工作嘅机构，即系主要都系银行啦。咁佢哋咧都有应该系有自己嘅条件嘅，都系吓。咁而有以我所知咧，有一啲 條件咧，就譬如需要你喺香港嘅户口同埋呢個離岸嘅户口咧，其實係各佔有若干嘅數喺度。 嗯， 而嗰個數咧都唔係話咁細嘅數目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可能即係你要將你一嚿錢、就將佢斬開一半啊，相當於差唔多斬開一半，就一半擺喺香港，一半咧就係、 是、其他地方， 係啦，去去設立你嘅離岸户口咁樣嚇。咁、其實嗰個嘅分別，你一樣係要有一大半嘅身家，其實都係仲喺度嘅。 係，但係即係等於將自己嘅身家斬一半，另外嗰半就擺咗喺其他地方嘅咯喎。 究竟著唔著數咧？但定係係咪真係一定穩陣咧？我又唔清楚，因為我又冇諗過要去設立一個離岸户口啦。咁確實咧，嗰個銀碼都大大地嘅都， 哇！ 即係唔係咁普通一個即係啊基層市民就話要去設立一個離岸户口咁樣。咁、當然呢啲都係對於自己本身有翻咁上下即係身家嘅人會諗呢一方面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會多咗朋友？除咗話係諗移民之外，亦都會諗緊就係點樣將自己啲財產啊、財富啊，要調動一下啦，咁樣啦。 唔知道有冇得選擇咧？即係離岸户口嘅時候，啊離岸係邊一個離咧？嗬，即係係近啲啊、遠啲啊、地球另外嗰半啦、 啊。咁啊，視乎你嗰、那個你幫襯嘅銀行 嚇， 佢自己本身嗰、那個 同邊度有聯繫，係 啦，有啲咩業務喺邊一度咁，佢先可以幫到你嘅。 係。 系咯，要唔要啊？需唔需要呢个服务啊？ 冇啊，我冇呢个资格啊。系我点样斩身家都系少噶， 我都冇呢一个资格。 你唔会啊？你 多多我都留翻喺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去到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七个车站仍然关闭，包括将军澳站同埋坑口站。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调景岭站、中途亭、坑口站、将军澳站。喺坑口，朝早七点几有多名嘅市民轮候巴士同埋港铁接驳巴士。有到荃湾翻工嘅居民表示，提早半个钟头出门口，相信港铁今日开咗宝林站能够起到分流作用，因此选择喺宝林站上车，以免港铁接驳巴士喺调景岭一带会塞车。有家长带埋个女乘搭港铁接驳巴士到宝林翻学，认为坑口站嘅闸机冇坏，应该开放车站。亦有居民认为港铁关站影响当区居民出入，希望港铁尽快处理好。运输署表示，因应车辆多的关系，将军澳隧道公路、环保大道和宝顺路往九龙方向的交通繁忙。运输署又指，各区受破坏或干扰的交通灯仍然有近50组，主要分布在油尖旺、屯门、北区和东涌一带，呼吁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时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示的指示，特别是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港铁青衣站行人隧道的连龙墙被纵火，暂时没有人被捕。凌晨三点多，警方接报指有关地点起火并传出爆炸声，消防其后将火救熄。经调查之后，发现有便利贴起火，大约10米乘2米的玻璃檐棚损毁。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列作纵火，交由葵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6队跟进。柴湾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巴士撞向停泊在路边的吊臂车，56岁吊臂车工人从升降台堕地，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两点几，吊臂车停泊在柴湾道16号进行行人天桥油油工程，一架巴士怀疑撞到吊臂车的升降台，工人从升降台堕地，另外两名巴士乘客手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3点，跌1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4，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3，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17美元，卖出1506.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慢线有意外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啦，近住盈辉台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将军澳隧道公路啊，宝入路、宝顺路啦，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啊。咁另外啦，前少少咧，秀茂坪道、宝林路、宝林北路啦，都系去翻九龙方向，去蓝田方向咧系挤塞噶。咁啊，讲翻九龙区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风力楼一段就慢车；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系车多；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继续提你啦。咁港铁咧今日咧仍然系关闭咗7个车站噶，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啦，同埋石门站。咁而轻铁四条路线暂停噶，包括705、614、615、751P。咁而751线咧喺屯门咧就系不会停友爱站噶。咁另外所有轻铁嘅车辆咧都不会经友爱啦、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车站啊。咁港铁嘅列车服务咧都系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之后嘅服务安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相信大家年青人咧喺呢段时间，你都会好关注咧成个社会嘅现况，令到大家咧都好紧张。有阵时去到地步咧，觉得自己嘅情绪咧系突然间心头涌上嚟咁样。 信义会资深社工祝永雄， 其实想同班年青人讲一声，其实呢个系正常嘅现象。每个人当你件事好关注、好紧张嘅时候咧，自然你嘅情绪就会有所带动。最紧要咧有两步咧，你要考虑。第一，你理唔理解自己个感受系啲乜嘢咧？究竟你而家个感觉系啲乜嘢呢？有时啲感觉好矛盾嘅，又想 A 但又唔想 A， 又想 B 又唔接受 B。 呢一度嘅时候呢，你要接受到自己有呢个矛盾嘅感觉，然之后好好地同呢个感觉倾下偈，究竟呢个感觉想带个咩信息俾你呢？ 第二步呢，当你知道明白到自己嘅感觉嘅时候呢，你可以俾自己去諗一諗呢个感觉背后其实你自己最想处理嘅，你最紧张嘅，你最关注嘅系咩呢。当你情绪高涨嘅时候呢，其实背后系有讯息想提你，有啲嘢可能你想做啲决定，或者你想做一啲行动。理解多啲自己背后其实你最紧张关注系咩，同自己好好地倾下偈，好好地对待自己嘅情绪呀。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咧差唔多去到早上嘅八点搭八个字噶啦吓，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啦，亦都有小白啦，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咧嚟自今天嘅苹果日报内页嘅港文，当中咧有讲到特区政府咧上个礼拜五就宣布引用呢个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規例之後咧，就各區衝突係未見平息嘅，反而咧有升温嘅跡象。咁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咧喺行會前咧就談及到蒙面惡法係咪等同咧以火水救火嘅時候，佢就講到話要一段時間先至能夠咧係睇到個成效嘅，唔能夠咧因此斷言啊呢條法律咧係冇存在嘅必要性，又強調呢個法律係針對未成年人士遠離政治活動及暴力行為，只開學後18歲以下嘅被捕人士咧係佔咗接近係四成。咁而10月6号被捕人士之中呢，更加有10%呢係15岁以下。佢其后呢以普通话回应呢一个嘅记者提问嘅时候，就亦都指出呢一个新例呢係受到社会广泛嘅认同咁讲。咁而民主派呢就批评港府容许警方以蒙面恶法去进行过分嘅執法情况，係斥责咧，当权者正在搞乱香港咁讲。咁而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嘅民望啦，咁啊又见新低，咁就话不单止咧市民对佢嘅评分降至系22.3分，市民反对佢嘅比率咧就更加首次出现啦，有80%咁高啊，有80%。咁负责民调嘅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啊，钟庭耀去慨叹话，港府同示威者咧都已经唔当民意系一回事啦，继而出现目前嘅所谓滥炒嘅格局噶。咁而林郑月娥下个礼拜咧就将会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日前有消息指咧，佢未必系会以去到呢个立法会宣读嘅形式嚟到公开报告嘅。佢寻日咧出席 行会之前就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会密切留意情况，并且会计划其他宣读报告的方法的。这个来自是今天的苹果日报的内页港文报道。 再看下明报方面的头版报道，讲到就是禁蒙面法首三日被拘捕者 55% 是学生的。内明也都讲到年轻人类似就在反修例运动前线抗争。根据明报了解，6月9号至到今个星期一大概有780名的学生被捕，占了整体被捕人数超过三成。禁蒙面法实施第三日的时间，学生占被捕者比例达到 55%， 而未满16岁的被捕比例亦都由运动首百日大概 3% 增加就去到大概一成。多名前线的社工就说到，近呢幾個月啊，見到咧就係年幼嘅示威者明顯係增加㗎。有社工指出啊，開學之後校內嘅運動氣氛熾熱，多學生被捕，以及咧就社會現況都激發更加多嘅學童到前線抗爭。咁啊，有參與者年僅只係11歲嘅啫。警方表示啊，6月9號至到星期一啊，即係10月7號為止啦，總共拘捕咗2363人，年紀最細嘅咧就係12歲。警方消息话到，当中包括超过780名的学生，占了总拘捕人数大概 33%。而首100日的运动拘捕的1453人入面，大概400名是学生来的，占了整体的 28%。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啊，尋日亦都出席行政會議之前，亦都表示啦，佢話自己非常關心青少年同埋未成年學生，咁啊，亦都透露自開學之後近四成被捕者咧就係18歲以下噶，單係星期日就有一成被捕者係15歲以下。佢話到政府以及社會需要關注未成年者，指佢哋不應該咧就參與政治活動或者咧就係暴力衝擊噶。咁啊，社總總幹事許麗明就指出啊，警方不時咧就拒絕社工喺示威現場協助年輕人被捕。咁啊，如果係不容許啊索取，例如咧就不容許啊索取名字等等嘅資料。咁佢哋都話到啊，留意到近日警署之內咧就唔夠警力處理大批嘅被捕者，咁啊亦都擔心啊學童咧其實就唔識得被捕之後嘅法律權利，咁啊促請警方就依足程序辦事，確保公平同埋合法咁樣處理被捕嘅學童，保障佢哋應該享有嘅法律權利咁講。以上嚟自明報嘅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啦，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東方日報》嘅港文咧嘅專題新聞版咧，新聞版咧就有講到話，禁蒙面法之後咧，首個上班日啊，港鐵咧就未全面復通，咁仍然有啦十多個車站啦係關閉嘅，咁繁忙時段咧就多區出現人龍等車啦，其中將軍澳同埋馬鞍山就成為重災區啦，市民紛紛咧提早出門，咁由於車站關閉，加上咧港鐵喺尋日咧提早響晚上8点钟过后咧，各区在停止晚上8点钟之后咧就停止列车服务啊，系讲紧寻晚吓，咁以至到咧傍晚放工时段咧过后就各区再陆续涌现啊，系等车嘅人潮。巴士站、小巴站、的士站，甚至咧系港岛区嘅电车站啦，都有乘客系大排长龙。咁港铁接近零时嘅时候就宣布啦，就各线今日咧大致就维持正常列车服务，具体安排咧就喺早上咧详细公布。咁今朝早咧就如果有留意我哋电台嘅广播咧，都有同大家咧就听众朋友系去更新翻咧啲最新係港鐵服務方面嘅安排係點嘅啦，咁其中都有七個站咧都係要暫停嘅，咁至於詳情以至到係再新一啲嘅資訊咧，就會係一有收到消息咧，亦都會再同聽眾咧去跟進嘅。好啦，咁睇翻《東方日報》呢個專題新聞啦，當中亦都有講到話，呢個禁止蒙面規例生效之後啦，示威者連日咧激烈抗議，有激進人士就肆意破壞多區的交通燈，截至到昨日晏晝4:30，全港仍然有52組的交通燈未恢復運作，油尖旺、荃灣以及北區就是重災區。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就罵那些斥責暴徒肆意破壞公共設施，大量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燈遭到毀壞，引致交通擠塞以及混亂，亦都危及 驾驶者以及系途人嘅安全噶。咁所以我哋都特别都提醒翻咧揸车嘅朋友啦，去到呢啲嘅路段嘅时候，要分外注意嗰个交通嘅情况，要小心小心吓。咁呢个嚟自咧今日《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嘅报道嚟噶。 再睇翻咧就系《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面对住楼价高企，市民上楼非常艰难啦。有政党建议咧就仿效内地推出一个叫做限购令，咁啊限制外地人喺香港买楼。咁啊据讲啊，香港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有关嘅建议，包括咧就推出类似港人港楼嘅措施，咁啊喺新出售嘅土地当中加入一啲嘅卖地嘅条款，规定咧就新建私楼只系能够卖俾香港人。今日香港政府的消息人士就表示，非本地人士近年购买本地住宅的数量近年其实只是占了1%，今日认为限购的实际作用就不大，今日但是同意可以改善公众的观感。提出限购的工联会亦都建议可以就推出港人港楼的进化版，今日在卖地条款当中就限制所建的房屋不能够卖给外地人或者是炒家，认为此举有助房屋资源平均分配，今日协助真正需要住屋的用家就是入市的。今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亦都就系指出啊，今日就有关嘅措施去到实际操作嘅时间啦，亦都系有待进一步咧就系社会去到讨论噶。咁啊，因应住单位有大有细，因此可以研究限制购入某一类型或者就系尺数嘅单位，同时限制嘅方法亦都咧就有待研究啦。咁啊，例如限制购入单位之后咧租售嘅安排，或者咧喺加强税款等等嘅事件上面应该多啲考虑。他話到現時樓價高企，但是投資者仍然有大手連數多個單位出現就是謀取暴利的情況，若果推出限購令，相信就是有助減少情況發生的。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就看信報了。信報的內頁講文是講到金管局在9月底曾經跟議員、工商界團體以及是銀行代表會面，商討如何在中美貿易戰以及是本港社會運動衝擊之下推出措施為中小企紓困。金管局當時是決定籌設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以作跟進的。市場消息透露，協調機制已經基本就緒，金管局和活躍於中小企融資業務的銀行代表將會在今個禮拜舉行會議，預料會討論包括在特殊情况下能否容许银行对中小企的过咗期还款，即是预期还款，就作弹性处理。例如呢，暂时不当作是外坏账处理，让中小企有喘息的空间。咁消息指出，目前有不少的中小企面对的困难并非本身经营不善，而是受到近月的社会动荡影响，令到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咁若果事件平息，问题就可以解决啦。咁话。咁而多间中资银行啦，喺近日嘅示威活动中成为咧被破坏嘅对象啦。咁喺周末以及系重阳节假期之后嘅首个工作日，寻日咧喺高峰期间有20间银行分行系需要暂停服务，亦都有咧自动柜员机系停止服务。咁银行工会表示啊，本港银行业寻日运作大致如常。並且重申銀行體系十分穩健，流動性充裕，能夠滿足客戶的提款需求的。這個來自今天信報的報導。 再看文匯報方面的報導，講到有關於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類多年來致力探索宇宙，試圖在地球以外找出其他的生命，並且揭開生命之源之謎。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公布，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皮布尔斯、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马约尔和教授灰洛兹分别就是凭着革新宇宙观测理论，以及就是发现首个太阳系外的行星，咁啊，扩阔人类对宇宙嘅认知，咁啊，共同夺得咧就系本年度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噶。咁啊，瑞典皇家学院形容啊，三名嘅科学家对于人类认识宇宙有重大嘅贡献，解答人类存在嘅基本问题。其中啊，皮布尔斯将宇宙学由推测性质转为 就是更加严谨的科学，帮助人类理解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演化。马约尔和灰格兹就通过寻找太阳系以外的行星，扩阔人类对宇宙其他邻居的认识，永远改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皮布尔斯将会取得900万的瑞典克朗，大概就是713万港元奖金的一半。马约尔和灰洛兹就会享用就是这个奖金的另外一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投资 O2O 等我彭仔咧就暂代呢个财子 O 办下嘢先吓。今朝早咧，我系请嚟有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啊 Joey 黄智慧咧，同我哋倾下嘅。早晨啊 ，Joey。 早晨啊，彭仔，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啊，先同大家就睇翻下寻日个港股嘅表现先啦。咁啊，昨天咧就恒生指数咧就收报系25,893点啦，咁啊升咗咧72点嘅。咁但系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831亿啦，咁啊叫做咧比起上个礼拜五嚟讲咧叫多咗啲噶啦。咁睇翻呢一个嘅嘅走势啦，以至到是不同的股份的板块，似乎这个的地产股这个板块就较为弱一点，即是看到都几多是受到它即是拖累，所以不是很升。那么Julie怎么看这个的后市的形势，以至到是地产股这个板块呢？ 睇翻啦，昨晚讲翻隔晚美股啦，咁三大指数咧其实都要跌超过1%嘅，咁当中咧道指咧更加咧跌超过300点啦，咁主要咧都系咧市场担心翻咧，听日中美贸易谈判咧就再次展开翻啦，咁而家咧喺谈判之前咧已经有好多枝节啦，咁当中咧就包括咗咧美国宣布28间中国企业同埋咧政府机构咧列入翻去呢个贸易黑名单啦，咁同埋咧中国嗰方面咧，国务院副总理咧刘鹤今次咧就冇好似之前咁啦，挂住咧国家主席特使呢一个衔头啊，咁令到咧市场上咧都好多揣测啦，咁令到咧大家都担心翻咧今次谈判系咪都会冇乜进展咧，咁呢方面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咧短线咧呢个投资气氛啦，咁睇翻港股寻日咧彭仔都讲到啦，寻日咧其实收市嘅时候咧就升72点啦，但系其实咧大家唔好唔记得啦，最多嘅时候咧系升成300几点啦，咁睇到咧收市嘅时候咧个升幅咧都大为收窄翻啦，咁短线咧港股个反弹动力咧相对咧应该都比较有限啲噶啦，喺目前嘅情况底咧。恒指其实再下市低位的机会其实都相当之高咯。 咁即系分分钟都去到25,500呢啲水位都话唔定啊吓。咁呢一个嘅地产股呢个板块咧，佢嗰个弱势嘅情况会唔会持续呢？如果咁讲， 系啊，睇翻其实。地产股咧近期咧都系成为咧呢个沽压板块咧比较明显嘅其中一个板块啦，咁主要都系而家咧政局就唔系几稳定啦，唔多唔少咧其实都影响到咧大家咧买楼嗰个意欲噶，咁所以睇到楼价嗰方面咧其实都由高位咧都出现咗个轻微回调嘅情况啦，咁而家短线嚟讲咧大家咧就最为关注咧系就系下个礼拜咧公布嘅施政报告啦，相信咧因为土地房屋政策咧都会系市场焦点之一嘅啦，咁大家就喺度揣测啊，会唔会引用翻咧收回土地条例收地咧？咁呢方面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咧嚟紧大家咧对于地产股投资嗰个取态咯。 系好啦，咁究竟嗰个嘅情况会系点样咧？实际又系如何咧？咁留意住呢一个好快呢个施政报告公布嘅时候个内容就可以得 到一啲嘅眉目啦吓。咁啊，今朝早咧喺呢个时候就多谢晒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嘅 Chuli 啦。咁我哋就留待下个礼拜二嘅时间咧，先再同你通话咯。多谢你，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小白。 早晨，华梅姐你好。 啊，成日都系我哋撑台嘅，嗬、 哎。咁咪好咯。 系咪啊？系咯，人少少咁样。 我望下你，你又望下我，几开心。 但我知道咧，我哋唔孤单噶，因为仲有好多听众朋友咧喺收音机旁边度支持住我哋啊嘛，系咪？ 当然啦。 系啦，嗯，嗱，讲到咧。有好多嘢咧都需要大家支持噶吓，要去撑啊，要去啊俾力啊，同埋咧要去关注噶。嗱，好似咧呢一个咧女士方面一样有一个咧好值得大家关注嘅事项，就系各位姊妹啦，我哋喺呢个十月份啦。是有一隻颜色呢好令到我哋呢着迷㗎同埋个信息好强烈㗎。 是咩颜色呢 嗰隻就係我今日一身嘅粉红打扮啦。 哇唔怪之得咁擦眼。见到。 点解粉红色会擦眼㗎呢 因为呢加埋啲光管之后喺你个 系咪荧光粉红？ 喺你个 one piece 嘅裙上边见到，哇，好灿烂嘅粉红色照耀住我。 梗系啦，我呢一只咧粉红得嚟，仲要系荧光粉红嚟噶，所以咁 sharp 啦。劲过迷人 Pink Lady 啊！ 哇！ 但系点解我要咁做呢因为十月份咧就系、是、啊国际间一年一度噶。国际乳癌关注月，十月份，所以各位姊妹啦，喺呢一个嘅乜嘢社会运动都好，都唔好咧忽略呢一个国际间嘅运动吓。十月份咧，我就会好主力咧，着多啲咧粉红色啊，或者喺化妆方面咧多啲粉色嘅系列嘅。 粉红色嘅眼睫毛啊，不如试下。 提醒下你哋咯，吓记得要关注自己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咁噶， 系点啊？ 光系女性，粉红革命。 唔该晒。 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咁反方向啦，东隧去港岛咧非常挤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呢就去到南昌站。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牛头角港铁站。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扫管笏一段挤塞，龙尾三圣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嘅，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龙尾去到马料水。秀茂坪道、宝林路、宝林北路去南田方向都仲系塞，另外将军澳啦嘅宝顺路去九龙方向亦都系挤塞。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咧，一段都系塞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健康香港在你走。 爹哋，你咪话逢节日就可以买样嘢俾我嘅。 系，近排好似冇咩节日喎。 乜冇啊？每年嘅10月10日都系世界精神卫生日，推广全世界嘅心理健康教育噶。 哦，咁啱啦，我谂到送咩俾你啊？嗱， 希望在明天。 总之记得有啲咩事唔开心，翻嚟同爹哋讲啦。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虽然咧呢个主持方面咧就好多都唔喺度啊，就剩翻咧有小白 喺度， 系同埋有我鹏仔喺度。 sorry， 所以得两个啫，原来真系、 就唔系啦， 咁就好啦。 今日星期三咧就9点过后咧，我哋常设咧就有呢一个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啦。 我记得 咁啊，芭比咧都会为我哋咧就去制作一啲咧系同教育相关嘅一啲专题啦，让我哋咧即系更学。懂其他嘅一啲嘅知识啦， 系 咁今日咧，虽然阿芭比唔喺度啫，但系咧 精神常在啊！ 佢嘅嘉宾嚟咗现场喎、 啊，咁、就好啦。 系啦，都系我哋咧晨光之友，佢系方家慧。早晨啊，方家慧。 早晨，鹏仔。 早晨，方家慧。我系小白啊，你好，早晨。 哇，第一次咁样嘅机会同你吓。直播喎、 哦，系啊，识就识咗一段时间啦， 好重要啊！今日呢个日子要记低佢。 成日听阿方家慧把声咧，即系同我想象嗰个形象差唔多、哦， 就系头估唔到， 系啊，甜美嘅样子啦，因为声线都甜美， 好黄海啊， 冇错啦，冇错啦， 系啦，我都未见过阿方家慧。恶个样嘅， 原来我咁善良噶。 原来你有恶噶，照你咁讲， 我谂都应该会有， 都有嘅系嘛。 好啦，咁既然阿方家慧咧，即系亲身上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当然咧都会系同我哋咧倾下有关于咧喺一啲特殊教育方面呢一个范畴啊，有冇啲乜嘢嘅值得大家咧去深思嘅地方啊？譬如。今朝早我知道啊，方家慧咧就想同我哋咧探讨一个嘅话题咧，都系同咧自闭症嘅孩子有关嘅。 系啊，因为其实自闭症嘅孩子咧，俾我哋嘅想象中咧，都好似系啊，系咪会比较好论尽啊？要花好多精神去照顾啊咁。咁其实咧，其实自闭症嘅小朋友咧，佢哋有好多可爱嘅地方，同埋佢哋嘅能力啊，系你想象唔到咁高嘅。 哦， 系啊。 我就系知道话自闭症嘅细蚊仔咧，佢。我哋有一个普遍性就是嗰个 IQ 都好高下嘅，有一啲吓，咁啊，所以就佢哋虽然就个个性啊比较特别啲，咁但系咧系好聪明嘅。 咁算唔算系专注发展喺某一个嘅地方呢？ 都會嘅，同埋頭先講啦，跟住自閉症咧，其實咧喺2013年咧，咁喺呢個美國嘅精神學會裏邊咧就講咗，就係話將佢咧將高功能同埋低功能咧，我哋合併埋啦，就叫做呢個 ASD 啦，咁即係一個譜系咁樣啦。咁所以咧頭先講啦，有高功能啦，亦都有低功能嘅。咁我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啲高功能自閉症嘅小朋友，係啦。 何解咧？其實 係啦，因為高功能自閉嗱，我哋其實好多時咧，我哋會諗咧自閉症小朋友嘅工作會係做啲乜嘢？小白你觉得？ 我冇谂到佢要工作， 系咯，即系一般自闭症嘅小朋友，你会谂佢系做一啲， 会唔会系 坐喺度自己玩 咁样系嘛？又如果系工作，会唔会一啲唔需要同人接触嘅工作啊？ 系啦，例如咧。 例如是对住个电脑嘅 IT 嘅。 啱啦，即其实我就想讲啦，即其实佢哋嗰个 IT 嘅功能呢，即佢哋嗰个諗法啊係好好㗎。嗯你哋心目中呢其实觉得呢 IT 人呢佢嗰个特性系有啲乜嘢啦，即 IT 人嘅特性啊蓝色嘅恤衫就卡其色嘅长裤啦。 係啦差唔 多。咁样系嘛。 係啦即穿对皮鞋呢要远身啲嘅，唔可以咬到，因为佢哋踎低起身要绑下机。 坐喺个芒前面凹痕嘅。 系啊，即系其实 咁嘅形象啫， 形象 系啦。其实深入啲咧，佢哋咧有佢哋嗰个嘅工作嘅特质嘅。咁嗱，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咁佢咧就会最特别咧就系佢对一啲兴趣嘅嘢咧，佢哋好专注噶嘛，吓咁啊好专注，好专注。咁其实好似我哋咧，有阵时都冇咁专注嘅，有阵时可能系啦，即系可能你突然间讲句说话之后，我又会听咗你讲之后，咁又会讲咗第二啲嘢咁。咁但系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哋咧就好专注，即系基本上咧，佢要做嗰样嘢咧，可以系不眠不休。系咁专注去做，咁呢个 I T 人咪就系我又会系好嘅。 哎呀，我细个都不眠不休喺度打机噶。 咁你会唔会系高功能嘅咧？ 你发展错咗啦，咁样。 咁因为咧，其实喺电脑里边咧，咁就系如果我哋成日咧来来去去咧，突然间行开咗之后再翻嚟，其实咧嗰件事又重新再做过，吓咁。但系自闭症嘅小朋友咧，佢哋就唔会噶啦，真系好专注。咁变咗咧，你啲嘢就唔使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咁样去做啊。咁呢一个咧，所以咧，如果系一个即系自闭症人士咧，佢喺 I T 度一个好好嘅发展嚟噶， 专注力好强， 系啊，同埋佢哋好细心嘅，即系好细微嘅嘢咧都可以望到噶。我哋好多时咧会话啊，自闭症小朋友咧，唔冇呢个眼神接触咁样噶嘛，咁其实咧，我哋又未必需要逼佢嘅。我哋成日都讲就系话，佢嗰个模式，佢系唔需要望你啫。但系其实佢原来望一望就已经系知道晒你啊，好似今日着咩粉红色衫啊， 佢唔需要长时间去。集中望住你，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佢望一望咧，就已经系知得到嗰样嘢系点噶啦。 你以为佢冇望你，但系其实佢就望完你， 自己望晒你， 望晒你。哇，原来系咁，咁厉害。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即系未必系需要咧，要好似我哋啊，我哋日常，我哋平常系啊，要咁样做。咁可能系咪要咁样咧？咁佢就佢哋嘅功能噶嘛。系。咁所以可以帮佢哋咧，即系希望即系大众系可以用另一种嘅切入点。系啦，去睇个小朋友。仲有咧，你会唔会怕啲好重复嘅工作噶？ 重重复复 系啦， 系啊。但系自闭症小朋友佢好 enjoy 哦， 系啦， 即系由得佢重复得噶啦。 系啦，佢会不断重复噶。嗱，可能细个啲咧就中意玩下啲车啊、啲车辘啊，系咁样不断咁转啊。好似我试过最近喺一啲嘅班里边咧，咁有啲嘅小朋友咧，佢就望住玻璃窗出边啲车，因为出边一条大马路嚟嘅，喺金钟。咁佢咧就系咁不停咁望啊，可以两个钟、三个钟不停咁望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教一啲嘅朋友仔咧，就或者教家长。点样将佢咧带翻去入嚟个班里边，就唔好净系喺嗰度睇车啊？ 系，有咩办法咧？ 系啦，咁即系可能咧，你就要话俾佢听啊。嗱，我哋咧就再睇车，睇多一阵间先，我哋睇多五秒钟啦。嗱，我哋数完五秒之后， 五秒够噶啦。 其实咧系啲小朋友咧自闭症小朋友咧好对啲数目字好敏感嘅吓，你唔好俾佢太耐啦。咁所以咧你同佢定立一个时间，咁其实咧你话五秒，咁可能你就数噶啦，真系唔系真系望住表五秒嘅， 即系心数啦。 我哋心数啦，但其实咧自闭症小朋友咧佢真系睇得好准嘅可以。咁但系我哋讲啦，咁跟住睇住车又听话俾佢听。嗱，其实最紧要咧个行为咧你会知得到，俾佢。先知，俾佢知得到將會發生咩事咧？對於小朋友咧，自閉症小朋友係好緊要，或者係啲視覺提示咯。咁可能話俾聽，最後五秒咁，即係寫咗俾佢。咁跟住咧就數一、二、三、四、 咁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啊，好啦，我哋翻埋去张台度啦，翻埋位啦。咁当佢做咗嗰阵时候，我哋要即刻要赞佢。咁咧个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就会同你合作到噶。 如果用一啲形象化嘅提示得唔得？就例如佢望住啲车啦，就话啊，小朋友你喺下低望到一百架车经过，你就过嚟揾翻我啦。咁其实又会唔会对佢哋又系第二个帮助咧？ 呢个会，不过一百架车咧可能真系好耐噶啦，咁可能个班已经完咗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即系对自闭症嘅人士相处咧，其实你系要直接就系最好噶啦，即系你千祈唔好话嗱，如果咧你咁样咧，咁我哋就咁啦，嗱，所以一百架车嗱都翻嚟啦，你唔翻嚟我就会嬲噶啦，咁就弊啦，佢唔会知道你讲乜嘅， 即系一就一，二就二， 系啦， 咁方家慧就都点出咗有好多系属于自闭症患者啦，佢哋嗰个嘅特性啦，或者佢嗰个嘅性格方面咧，有呢啲嘅特点。其实呢啲特点咧就亦都可以发展成为一啲佢日后嘅优点啦，或者系强项啦，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家长咧喺外国咧，有啲家长咧去自己小朋友系有自闭症啦，咁佢咧就会系发觉佢个小朋友咧可能系即系对于 I T 啊或者系一啲动画咁嗰啲咧，佢好有强项。咁个家长去组织一个 N G O， 然之后咧就系训练翻一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咁咧就做咗好多嘢噶。咁所以咧就例如好似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啲动画啦，我哋最中意睇嗰啲打嗰啲啦，吓即系嗰个咧就其实咧佢有啲嘅部分咧都系一啲自闭症嘅人士去画噶。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以前嘅年代可能话自闭症人士可能真系入下胶袋啊，画咗一啲好重复性，咁其实已经唔再系噶。 系即系变咗如果是父母本身有呢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咁除了话是要关心佢嗰个嘅点样去教育或者系治疗嗰方面嘅同时咧，其实亦都可以咧系谂多一啲佢日后长大之后嗰个嘅生涯规划，算唔算系？ 系啊，系啦， 呢一方面。会有啲乜嘢出路啊？又或者佢嗰个可能性系咪可以好大啊？唔系净系咁局限呢？咁 系啊，其实生涯规划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啊，系咪即系临出嚟做嘢先至生涯规划咧？咁其实系太迟啦。咁其实小朋友咧好细个咧就已经系有一啲嘅特征俾你睇得到噶。我哋中国人都讲啦，三岁定八十啦。 咁我听下先，我嘅四岁而家，四岁 过咗啦。 哦， 但未迟， 帮你唔到。咁讲笑，咁啊跟住咧，即系好似咧，我啲小朋友咧比较细啲啦，即系我啲个别治疗嘅小朋友咧，咁其实我睇得到佢哋特征。例如可能佢哋咧睇完个说明书，即系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系五岁咁样，咁佢睇完个说明书之后咧，咁佢就已经系识得将啲嘢点样装嵌啊，因为佢咧系 嗰 啲系有啲小朋友咧，佢系听障嘅，咁佢有一个人工耳蜗，咁佢一个咧就系检测器咁样一个嘅插。头咁样啦，咁佢系第一次见嘅，因为家长俾我咧，我系由我去剪开个袋嘅，咁即系个小朋友真系冇掂过嘅，咁但系佢咧就好顺手地咧就将嗰个耳蜗，即系嗰个机咧同埋个电咧系识得掹开佢，然之后将嗰个连接器咧摆落去，再上翻好去，跟住就插个耳筒俾我去做检查。即系我哋咧，大家见到呆咗咁。 佢有呢一个先天有呢个头脑啊吓，喺呢一方面。 系啊，即系你其实好似我自己咧，成日都喺度试嚟试去噶嘛。就算屋企啲插头都系啦，三只脚我都系试嚟试去噶嘛。即系有时插实，有时插唔实。 系啊，好多人正负极都未搞掂。 系啊系啊，调转咗会唔会爆嘅咧？吓，咁佢哋系有呢啲咧睇得好准成嘅，就系一拍落去一扭就系。准成嘅，咁所以嗱，呢啲小朋友你讲紧系真系五岁嘅啫，咁如果你话我哋好多时家长咧会系摆咗好多精神咧，要发展佢嘅语言，即系觉得佢讲嘢就系一切噶啦， 又或者系与同人嘅交往， 系啦， 即系啲礼仪啊， 眼神接触啊， 系即系嗰类可能会着重咗喺嗰方面咯， 系啊，或者系有啲自闭症小朋友咧系过敏嘅，嗰个嘅感官系过敏，有啲咧就系低敏嘅，低敏咧即系话咧你猛咁打佢。其实佢都冇乜感觉嘅，过敏咧就你掂下佢咧，佢就会大嗌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唔同。咁好多时咧，即系有时咧，我哋讲系零至六岁嘅黄金时间啊嘛。咁所以好多时家长咧系咁追，系咁追，追完语言又要追社交，又要追好多样嘢。咁可能佢哋又又使佢哋咧嗰个嘅平衡力啊，又麻麻地啊咁。或者咧有啲小朋友好紧张嗰阵时咧，佢好得意嘅，佢会夹高脚咁样嘅吓。咁跟住咧，当佢冷静啲嗰阵时咧，佢只脚咧就会系插。 踩翻落地下先至再行咁，即系呢啲都系个紧张而有一啲嘅行为。咁可能家长咧就会觉得，哎呀，你唔可以咁噶咁。其实即系我哋治疗师就话，其实佢嗰个模式系咁，我哋未必需要改佢咯。好似头先话眼神接触，系咪真系唔望人系完全冇礼貌咧？咁其实佢学到嘢。我覺得已經是收貨咯、 嗯，係因為佢背後有一個原因喺度嘛，咁誒、啊、即係變咗誒、除咗係顧及嗰個行為之外咧，咁亦都要係誒家長都可以關心一下佢哋嘅將來嘅發展啦。咁如果係誒、原來有咁多嘅分析啊，同埋一啲嘅資料咧，都係講到話自閉症嘅孩子咧喺呢一個嘅IT 嘅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嘅時候，咁大家又都。多一个嘅思考嘅方向咯， 系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即系以前好多嘅家长都会有个思想就是，自闭症一定唔好嘅。我谂呢个方法或者呢个谂法咧要改啊，就系话其实自闭症只不过系佢性格嘅某一种特质，应该加以善用同埋培训佢呢一个嘅特质去做其佢自己中意做嘅工作咯。 系啊，好似咧而家喺美国咧一啲嘅大牌子嘅电脑公司咧 M 字头嗰啲咧，咁佢咧喺2015年咧系做咗一个嘅做一个项目噶，咁系就而家咧啲自闭症小朋友咧就去建工啦，我哋系建佢系会安排建成一个礼拜， 建一个礼拜， 系啊，建一个礼拜， 知道 in 佢佢都唔骚你噶啦，咁样就慢慢 in 咁样系嘛？ 系啦，因为咧电脑公司嚟噶嘛，咁电脑公司里边有好多硬件啊、软件啊，有好多唔同嘅开发啊咁样，咁所以其实系俾个小朋友咧系可以试多啲唔同嘅嘢啦，咁试完之后啊，发觉啊，原来佢喺呢一方面系比较好啲，咁你个 placement 咪好咯，即系你嗰个位置就好啲啦。如果唔系咧，就可能成日话啊，我啲小朋友成日搵唔到嘢做啊，系啊，错。配好沮丧噶嘛，咁跟住咧，好似头先阿小白讲咧，就话啊，系咪个能力系唔得啊？唔得咁系咪应该系啊翻去啊做第二啲嘢啊，翻去冲下咖啡啊？ 咁你就埋没咗佢啦， 可能系天才嚟噶。 系啊，所以头先阿小白讲就话，我哋唔单止系话啊担心佢，可能系发掘咗佢之后咧，要系 proud of 佢咯。啊，原来个小朋友系咁叻噶， 赞赏佢哦，欣赏佢。好，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阿方家伟啦。咁啊，下个礼拜咧，睇怕都唔使再劳烦你亲自上嚟啦啩？ 应该系啦，今朝嚟都有啲滴汗噶。 好，咁我哋啊下一次咧再同你倾过有关于咧其他嘅一啲学习嘅课程啊，以至到一啲范畴啊。多谢你，方家伟， 多谢小白，多谢彭仔。 独个人喜慕恋爱如醉酒美梦，为某人苦恼，跪里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蝶式去透露。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与暗花缠绵。What to do？ 需要一对一让草急受骗。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那条即刻揭晓。没有人警告，或你仍未算狂徒。没有人知道，或我仍熟过门徒。还怕些跨乱心跳图，还浪迹已被推倒。一圈干道，管束态度。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与暗花缠绵。What to do？从此 嘅作品嚟自叶巧林嘅《一对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又是时候咧，同罗启新通个电话。早晨，启神。 喂，早晨啊，行仔。 系啊，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呢？ 系啊，今日咧就要留意啦吓，八点钟咧咁啊，警讯啊，即系你知咧，香港好多唔同嘅党派咁，大家你有冇听过一个叫色友党啊？ 哦，嗰啲騙徒嘅黨啊， 係啊，祈福黨啲 friend 嚟嘅，咁就話咧喺呢個荃灣咧就出現啦，咁有個男人咧就話，誒、哎、有個女子就話啊，幫佢按摩喎、 哦， 咁、哦、就上去佢嘅湯房嗰度咧就按摩， 係， 咁啊按下咧就諗咩發現咧啊，佢有啲即係男拍檔嘅， 哦， 啊咁啊整啲整到之後咧，佢就按完都唔知按完未啊，就唔見咗啊，帶咗個價值150,000嘅手錶。 哇！佢戴咗只150,000嘅手錶喺手上面啊！ 系啦，咁究竟就是、我哋就谂啊，150,000手錶好心理，即系有錢又去搵啲正正經經嘅啦咁樣。咁可能佢唔係想做啲正經嘢咧，咁而人哋亦都係睇中咗佢，以為戴咗只150,000手錶先同按摩咧，係咪？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啦。除咗有啲陌生人咧接觸你嘅時候咧，要小心啊，警醒之外咧，咁、如果你又不懷好意嘅，咁又會咧食正對方嘅不懷好意噶啦。 啊，咁啊，即系今晚嘅警讯，可能又有啲案件重演。 系啊，我哋熟悉嘅演员又会即系担纲演出啊。 系啊，哎呀，好想睇下佢哋 俾人哋揿咗落先吓。 系咯， 系咯，好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咧晚上嘅八点半啊，日常八点半咧，咁又就嗱秋天啊咁样，位于咧呢个保育建筑旧大埔警署咧，有个叫做绿汇学院啊。咁啊，舉辦咗個秋苗栽種嘅，咁、會有客家山歌 busking 啦， 客家山歌都 busking， 係加個名落嘅啫， 嗰啲喎， 係啊，客家山歌都好似冇咩樂器咁樣嚇，咁啊同埋呢一個客家嘅編花帶嘅示範啊，好多嘢你睇噶，啊，仲有呢個姜黃手工扎染啊，咁樣開放日嘅咁樣。 咁即係今晚會帶我哋去到嗰個地方。 係啊，咁即係舉行咗噶啦。你知而家咧一講話咧啲活動咧喺警署附近咧，你都已經驚啦。 我都特別擔心啊。 係啦，就係舊嘅大埔警署就唔用噶啦，就用咗嚟做一啲保育嘅嘢。系啊，咁另外啦，维他命 C 啊，有啲人咧成日都话，喂，维他命 C 可以预防伤风、哦，系咪摄取越多越好嘅咧？嗱、今晚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里边嘅健康香港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噶吓、有啲人咧话食个剂量咧系每日所需嘅超过10倍噶嘛。 哇，咁啊多咗嘅，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 系啦、啊，咁可能系坏事嚟噶吓。 好，留意住今晚吓、 嗯，冇错啦。 咁啊，去到夜晚，我最中意想知一个呢个午夜广场。 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今次系讲一个咧未能够种瓜得瓜嘅农场啊，就系金融农场啦。 哦，金融 系啊，咁啊，即系金融农场，大家咧就系话喂，而家咧即系都发展咗咁耐啦，成个市场吓，咁呢个资讯咧仲系咪公平嘅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多谢你，罗启新，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承认一项袭警罪，同埋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监6年。佢就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今日开庭处理。同案两名被告卢建文同埋黄家驹亦都已经就刑期提出上诉，法庭将一同审理。有网民号召今日到高等法院声援和支持3人，现场所见大批人士在囚车的出入口守候，他们拉起光复香港的黑色直幡，又不时大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梁天琦一方决定聘请资深大律师，支持者早前发起众筹350,000元的协助，网上发帖15分钟已经筹得超额的45万多。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向员工发信，形容上星期五经历了港铁史上最沉重的一日，多个车站被大肆破坏，蓄意纵火，车务设施大规模受损，列车服务受到极严重的影响。由于情况严峻，第二日要全线停驶，形容是艰难的决定，但为了乘客安全，别无他选。对于有前线员工在执勤时遇袭受伤，金泽培予以谴责，认为施袭者应该受到法律制裁。金泽培又指出，部分保安资讯被同事泄露，有可能威胁到其他同事和乘客的安全。他表示明白员工对公司措施可能持有不同意见，但认为同事和乘客的安全是不可以妥协。港铁天水围站重开第二日，车站内多部入闸机、部分升降机和扶手电梯仍然未能够修复。有要到牛头角翻工的卢先生表示，过往港铁有事故的时候，坐巴士翻工都需要3小时以上，担心其他市民会因为近日事件转锁巴士，令到路面情况更加挤塞，因此继续乘搭港铁。他表示，寻日港铁服务大致畅顺。到土瓜湾翻工的黄小姐表示，不满港铁对社会事件的回应，但因为港铁较为方便，翻工先会选择乘搭港铁。她又提到，寻日港铁提早结束服务时情况混乱，担心今日会同样出现有关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一些中国官员和共产党成员实施签证限制，认为他们要对新疆自治区内拘留或虐待少数民族负责。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受签证限制官员的名单，但有美国官员早前透露，特朗普政府考虑的对象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美国商务部前日将28中国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包括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和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等，指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人权和使用高科技监控，声称制裁和今个星期恢复的中美贸易磋商无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166点，成交金额4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3点，跌9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55元，跌4毫；腾讯控股321元，跌2.8；美团点评87.85元，跌1.15；中国平安系报90.65元，跌2毫；中移动65.1元，冇起跌。汇丰控股57.8跌6.5，工商银行5.19跌4仙，华润啤酒42.35跌2.5，长和68.35升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4，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8点，跌189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25美元，卖出1,50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咁仲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较早前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近日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大约喺10分钟前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圣公会李炳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近日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圣公会李炳中学对出。

今天咧讲呢一个嘅享乐时代，阿鹏仔同大家嘅分享咧就呢、這个银包系咪一定要攞出嚟咧、都可以唔攞嘅， 咁啊啱啦。 但系咧又需要嘅、不过只系需要之前攞啲钱出嚟做水脚。 哦，去咗嗰度 咧，去咗嗰度之后，你可以喺我跟住落嚟讲嘅呢个地方咧，你可以斋睇唔俾钱。 哎呀，几好喎、 你去斋行就唔使钱都可以嘅。 最啱咧就拖住一家大细如果逐个逐个入场费计嘅话咧，都好乸嚟嘅。 我冇入场费、都只不过系一啲嘅大型商场咁啫嘛，系、咪？咁 本地㗎呢个定係 唔係本地嘅，喺外地嘅。咁啱啱嗰个长假期呢，周末长假期咁就都偷走咗一转啦。偷走咗一转喺呢一个嘅泰国嗰度行咗一个圈。咁 萨瓦迪 club。 係啦，萨瓦迪十摆十摆咁啦。 咁十摆十摆咩话？ 十摆开心啊！ 开心开心， 十摆十摆， 十摆十摆系系讲开心好啦，颜色嗰啲唔好讲啦， 嗰啲唔讲，我唔识嘅。咁咧就见得到咧喺呢一个嘅泰国啊最大城市啊曼谷啦，系咪？咁佢嘅侧边又有芭提雅等等啦吓。咁咧就喺香港人咧比较多去啊曼谷呢一个城市入边咧，都应该会知道佢咪有一个叫几时髦嘅大商场，咁都好受欢迎下哇嘅，办到好似个飞机呢一个嘅客运站咁样嘅，咁嗰个咧吓，咁佢喺呢一个嘅芭提雅呢个城市咧，亦都有咧系一个分店嘅， 系、 啦，佢亦都有一个分店，咁啊啱啱好咧。一周年喎，依家原来咁 就好新喎，咁真系。 其实系啦，真系开咗一年啫。咁呢一个咧喺芭提雅佢嘅大商场咧，呢一个亦都系办到好似机场客运大楼咁样嘅商场咧。佢嗰个嘅投资都真系哇，好舍得喎。 系， 因为咧睇到佢嗰个嘅装修咧。同埋佢嘅設計咧，真係比起咧曼谷嘅嗰一間咧，佢仲浮誇啲。 哇！ 好浮誇，佢入邊有一個五層樓咁高嘅巴黎鐵塔啦。另外亦都有一个 系斋我嚟影相嗰个， 系就冻咗喺个商场里面中间， 嘥位、 即系中庭嗰啲位置咧。跟住有一个咧巴黎铁塔之外咧，仲有隔篱咧冇几远咧，又有一座 自由神像、 五层楼咁高嘅比萨斜塔， 又系呢啲 系啦，就系咁样。 好中意欧洲喎、佢哋 啊，可能佢即系。佢又唔係淨係擺歐洲， 設計師淨係即係模仿歐洲嗰啲， 我又唔清楚。不過佢都幾多係用咗歐洲嘅名勝啊，同埋啲城市名咧嚟到做佢裏邊嘅一啲嘅設計咁樣啦。咁真係好浮誇啦。咁當然亦都成為啲打卡嘅熱點啦。咁比起喺曼谷嗰個嘅商場嗰個設計咧，其實佢都有一啲係好浮誇嘅建築物嘅，即係世界各地嘅。一啲标志性嘅建筑物，但系就冇呢一个五层楼咁高霸晒，即系学阿小白话斋，哇，好嘥位喎， 系啊，好嘥位啊， 应该开多两间铺，咪仲好， 你中间又可以做 show 噶嘛，咪你摆个摊喺度，搞唔到噶嘛，要 book 佢场都 book 唔到。 不过你唔好话，人哋都仲遇到有位咧系做 show 嘅， 哇， 因为人家一周年啊，即系去正啱啱呢个星期五六日嘅时间啊，有啊。我话堪称可能系呢个泰国容祖儿啊，去到帮佢助兴啊，哇，几多人啊， 咁啊啲 fans 水泄不通啊， 系咁喺度嗌咯啲 fans， 一齐拍手掌，一齐唱歌咁样咯， 哇， 见识过啊，个场 好大系嘛。 都真系大嘅，咁亦都容纳到有好多即系现场观众咁样嚟到去欣赏， 佢企 晒表演， 企晒栏杆咁样， 唔使啊，企晒平地得，唔使企栏杆啊， 平地添啊，仲系要， 咁所以咧，即系反映嗰个地方系大，咁亦都咧佢好落本啦，即系做埋啲打卡位咧，都真系好浮夸。咁除此之外咧，有一个咧，即系亦都。值得欣賞嘅地方就係個廁所啊！ 廁所 佢係每一層樓層咧，嗰個廁所咧，佢係用咗一個城市或者係一個國家做個主題先算啦。 佢真係每一個廁所都會配合翻嗰個嘅設計，譬如嗰一層係屬於係日本風嘅，咁咧個廁所咧就會喺個廁所嘅 common area 男女廁。即系当你未进入去男厕或者女厕之前的嗰个 common area 咧， 有啲寿司凳喺度， 就会有一个风女 吓， 然之后有啲咧，好似忽忽咁样嘅公仔吓，即系马骝仔啦，好似忽忽咁样咧喺度享受紧风女， 哇！ 即系块面红晒嗰啲咧，咁样嘅 嗰啲浸温泉嗰啲马骝仔嘛，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亦都会咧因应翻，如果你系日本嘅城市，於是咧，你嗰個廁所咧，男廁女廁會有塊嗰塊當布係咪叫？ 係啊係啊係啊！ 嗰塊布咧，即係你咁樣唔係推門入去啦，喺嗰塊布嗰度， 白色或者藍色嘅通常都係。 係啦，咁啊，即係佢裏邊嘅設計亦都會配合翻咧，就好和式啦，即係變咗好啦， 係靚嘅，真係靚嘅。 有心機整嘅，咁、然之後跟住咧，不過其實廁所最緊要乾淨嘅啫，係咪？好啦，跟住譬如你喺呢一層樓層咧，係講意大利喎，咁樣點咧？嗰、那個廁所 咁咪威尼斯咪濕曬咯個廁所？ 唔係啊，佢意大利咧就用咗方程式嘅賽車，就將嗰個男廁，我只能夠講男廁啊，係咪？个男厕咧就变咗做咧车胎咁样洗手盆啦， 吓咁咁个座厕咧，个座厕嗰啲咧， 个座厕都系座厕， 哦， 座厕都系。 我谂住个座厕有啲特别 design 嘛，例如系车胎咁一个座厕咁样。 咁所以咧，佢嗰个设计就变咗系一啲跑道啦，同埋小朋友开心啦，因为洗手个小朋友嘅洗手盆咧，嗰、那个洗手嗰条水喉咧，系你入油嗰支， 哎呀， 嗰支枪油枪系咪叫？ 系啊系啊，哎呀，我都好想同嗰支油枪影下相、啊， 真系咁呢个 系机会呢个真系 意大利 吓、啊，意大利喂，仲有冇其他国家嘅厕所啊？ 另外有譬如美国荷里活咁嗰、那个厕所咧，就系、是、咧你洗手间你用完之后你洗手啦，咁块镜啦，咁佢咧就会系变咗做咧荷里活嘛，明星嘛，咁嗰块镜啊，自然系全部玻璃，全部系嗰啲灯胆啦。灯胆围住、 哦、化妆镜咁样， 冇错，咁样噶噃、 哦。我以为佢咧照咗之后咧，你可以譬如我个行去照镜，我就变咗 Tom Cruise 咁样嘅样，咁啊好啦。做咩啊？ 嗰啲系特技嚟嘅， 唔系啊，咁啊整翻 Tom Cruise 嗰啲眼耳口鼻，净系我留翻只眼仔俾我咪得咯。 但已经够，我觉得佢好花心思啦，真系好特别。咁只系有一样嘢就唔系好习惯嘅，始终都系 唔算系， 唔算美中不足，系即系入乡要随俗咁解嘅啫。就系譬如男士入去洗手间，咁通常都会见到一位女士喺里边咯， 系咩？ 系啦， 以前咧曾经 沙瓦迪卡， 曾经入过去啲厕所咧，有啲女士喺度即系做服务啦， 因为佢哋嘅清洁员咧都系姐姐嚟嘅，或者婶婶，咁啊婶婶就会喺里边咧恭候你嘅。 婶婶做咗几廿年人， 有 咩未见 过 啊？ 系啦，成日都系讲呢一句嘅。咁男士即系如果唔惯嘅时候咧，行入去，即系当地人一定惯啦，相信啦。 嗌声回避咯，得唔得？ 咁你要表现得即系大方得体啊嘛，不能够太过惊讶咁啦。人哋当地系咁嘅习惯系咁啊嘛。 入资格咯，唯有。 我冇乜所谓喎， 系啊， 系啊，咁反正佢都成日嗰句，哎呀，阿婶有咩未见过？ 几廿年咧未见过。咁但系呢个成个商场，如果同香港新嗰个比咧， 边个？ 新嗰个尖沙咀嗰个啊？ 嗰、那个 系啊， 唔同玩法，唔同玩法。佢呢个即系摆明系打卡，因为佢连。个商场外边系有两架飞机喺度， 哇！真噶， 咁差唔多系真系同又未至于一比一嘅，都好巨型嘅飞机咯、 哦。我大概了解到 成架飞机摆在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心机。其实呢啲商场做多啲唔同嘅主题咧，系真系吸引到啲屋企人去噶。 系呢期你有咩？好有主题性嘅商场都冇用啦！你喺香港， 咁系 你敢去咩？ 唔敢去住啊！ 天气在变坏，几多对半恋人流连在不癫炸街。Never mind, never mind， 一把伞未够大，只恐怕我 胸怀，改不了你神态。明日有更多礼物能为你拣吧，明日有更多约会延缓我的吗？明日你与他已重逢，我信心可有用，要你怎推却才能让我懂，为何没有空？ Never mind,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 Never mind, 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如果可以幻想下呢一位嘅朋友咧，佢自己系弹住钢琴咁嚟到去演唱呢一首歌，系咪多几分气质咧？ 应该系，如果系一路弹自弹自唱咁啊，型啦。 佢可唔可以系新一代嘅钢琴王子咧？ 应该系。 佢嘅名字叫陶旭麟啊 ，Never mind。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同我哋通到电话嘅系边位啊？小白， 霍太啊，早晨，霍太。 早晨啊， 早晨， 霍太，你好， 你哋好啊， 你好啊，霍太， 有彭仔同埋小白响树， 系系， 你啊，今日呢个点唱系想点俾边个听噶？ 我个女，因为佢十月五号嗰日咧就30岁，咁我补祝佢生日快乐嘅啫。 哦，女女叫咩名字啊？ 霍曉琳， 霍曉琳生日快樂！ 我想喝都喝唔住，你講曬出嚟， 嗌嗌林林都得嘅，下次係 係啊係啊，林林都得嘅，因為個個都叫做林林嘅。 咁啊，真係想唔知係邊個都唔得啦。係咁啊，霍小姐好緊要啊，因為一個新嘅字頭誕生啊，三三係咪啊？ 咁我祝佢日日都咁開心啦，身體健康啦，夫妻恩愛啦，仲有我兩個乖孫快高長大，旺父旺母。 哇！阿霍小姐， 好叻女， 年紀輕輕已經生咗兩個。係 啊，好叻啊，係啊， 真 係 好 勤力添啊。 係咯，真係趁亂生。係 啊，係啊，係啊。 幾大啊？嗰兩個小朋友？ 一個3岁半，一個歲半。 哦，真係喎，都結咗婚唔係好耐咗咁樣。 佢2015年结婚噶啦， 2015年结婚， 好有计划喎。如果咁听阿霍小姐，佢都系嘛？ 佢仲想生第三个嘅， 仲想生第三个咁犀利。 咁我要多谢佢啦。 佢两个孙而家系仔仔女女定系点啊？ 两个男孙， 两个男孙，系咪要追个女啊？ 系啊，佢好想 哦，即 系 好似阿小白咁 女仔， 我冇啦， 系啊系啊， 你冇，你点解冇啊？ 我够啦，已经够啦，系啊，两个就够晒数。 诶，阿霍太鼓励你啊， 两个已经够晒数。 唉，好难讲嘅，你咁后生。 系啊， 咁呢个我承认嘅， 系咪啊？咁啊，生多一个两个咧，咁啊，即系香港社会啊，多谢。你哋啦， 热闹啲，你哋屋企都热闹啲啦， 因为呢、這个啊又多又多啲劳动人口啊嘛，而家好惊咧，再过多唔知几多年之后咧、 啊，全部斗住机械人噶啦，如果唔系我哋、 啊，我哋唔够 系啊系啊， 新嘅新力军啊，够 阿霍太有冇帮手凑下孙啊？ 帮下少少啦， 系咪啊？最帮到系啲咩咧？你 带佢翻学啦，凑下佢哋同佢哋玩下咁咯， 好帮到 手噶啦，住得近唔近啊？ 好近系啊， 好、哦、近。咁亲家嗰边咧， 亲家因为要翻工嘅，所以咧、哦、就好系假期咯，即系礼拜六、礼拜日啊咁咯。 系咁、所以就唔使争啦。 平日就系啊系啊系啊， 一至五就霍太嘅，礼拜六日就亲家嘅，系嘛 系嘛啊，最好就咁啦。诶、啊，唔系大家又又惊佢呷醋啊，真系。 自己唔得 闲，唔会嘅，应该唔会嘅、啊。分得好好啊，好匀啊，唔会嘅。 系好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咗，就话祝福阿女啦，啊，好多嘅一啲说话啦，仲有冇想补充一下添啊？ 我补充咧，就系10月18日咧，系我家姐嘅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哦，下个星期系嘛？ 系啦系啦，18号。 18号。 阿家呢个家姐系最大嗰个定系排第几啊？ 我一个家姐啫， 哦，即系最大的。 我一个家姐，一个细妹。 嗯，我哋系中间嘅， 三姊妹。 系啦 系啦。有冇第四个？四朵金花？ 冇啊。 有啊，讲俾你听啦，已经。啊，咁啊，恭祝啊，预祝啊，家姐生日快乐。 系啊，多谢多谢。 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吓，同埋时常都要开开心心。 系啦系啦。 今朝早你拣咗首好经典嘅歌曲送俾你嘅亲人，系嘛？ 系啊系啊，送俾我个女嘅祝福同埋我家姐。 嗯，好，有叶倩文嘅呢首歌啊， 好，系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啦， 多谢你， 多谢晒你哋吓， 拜拜， 拜拜。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圈。一片远远渐忘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呢一首祝福叶倩文的歌是由阿霍太送给佢的女女生日， 有 家 姐 吓，亦都送埋俾我哋听啦。 系多谢晒霍太啊吓，咁啊黐你啊，我哋有歌听。 明天呢同样时间早上嘅六点开始又有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 听日再见， 拜拜。